早晨啊，早上6:08啦，咁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出边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嘅早上，今日咧就系12月15号星期五，农历咧就11月初3嘅早上，继续咧都有香港电台第二台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先嘅。 晨光每日一格。 现代人可能在我们自己每一天工作上都有一种新的态度，跟以前是不一样，需要承受和需要考量的事情都要很多，或者会令到你真的做人态度都会不一样。不过我们都要记住，原来有一些叫做企业家，他们这样说的，你买了的东西就不要再在这里格价，不要拖泥带水了，吃了的东西吃得好的就不要后悔，中意咗、在意咗嘅，就唔好成日喺度谂啊！我会唔会其实又好花心嘅咧？如果系离开咗嘅，就唔好去诋毁啊！所有嘅一切一切咧，都系为咗你自己嘅选择要埋单嘅。同埋仲要记住一样嘢，冇一份嘅工作咧系唔委屈嘅。你可以喺工作之后，因为压力大，同朋友倾下偈，散下心。但系亦都唔好因为工作受到少少嘅委屈，就不断吐苦水，甚至乎诋毁自己工作嘅环境。因为冇一份嘅工作系唔委屈嘅，你哋嘅工资入边本身亦都有一笔叫做委屈费。可能抱住呢种嘅心态去到考虑嘅话，去到活着亦都会更加令到我哋更加适合喺城市入边生活啊！ If you will first the top. 晨光 Coffee Time。 系啦，揾嚟 Edgar 一首嘅 City Pop， 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嘅6:14。睇睇天气方面咯，大致多云，咁啊早晚有一两阵嘅微雨噶，咁啊能见度亦都系较低。嗱，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大概26度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啊，明日北风会增强，咁啊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早上啊，天文台用寒冷两个字啦，大家要留意。星期日早上寒冷，咁啊市区嘅气温喺12度左右，新界再低多几度噶。咁啊随后一两日早晚仍然都系相当清凉。现时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咧就81%嘅。咁空气方面咧就。好至到即系低至到中啦，二至到四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咁啊，寻日嘅时间咧，见到环境及生态局咧，咁啊发布咗一个叫做渔农业可持续发展蓝图啊，咁啊提出咧唔同措施，去到协助咧就渔农业发展即系一个嘅可持续可能性啊吓。唔同嘅业界咧，亦都表示咗咧对于蓝图呢个表示欢迎嘅。嗱，其中集约化咁啊，凝聚小型农户。渔民咁啊，有助咧就提高呢一个嘅收益嘅。今日佢哋都表示啦，政府其实一直以嚟都系即系注重渔业嗰个嘅发展嘅。嗱，过去两年施政报告亦都提供咗咧，就系一啲方案啊，去到应对一啲业界嘅问题嘅，亦都制定咗好多唔同嘅措施啦。香港对我嚟讲咧，即系我哋细细个都已经系咁读书噶啦，由渔业啊，一个渔港，跃身成为一个转口港，转口港再变成一个咧就系金融业嘅城市。所以咧，我哋呢啲叫可以都叫我哋本业啊吓。咁而且我哋拥有美丽嘅海港，咁我哋嘅海湾亦都咧就喺一啲适当嘅调配底下咧，即系又有休渔期等等嘅措施，令到佢哋渔业都相当之唔错。咁啊，渔民团体方面咧就话到啦，蓝图咧就达到期望，因为以往咧渔业发展咧就冇乜计划目标，即系都系大家可能啲渔民自己即系个别发展咁样啦。咁但系而家就整体性嚟讲咧，就好似有一个大嘅目标咁样。啊，传统捕鱼咧系冇目标嘅，所以佢哋都系咁样提出啦，期望嘅蓝图就可以令到渔业咧就升级转型。亦都提到啊，现时香港渔业啊，主要咧都系为个人经营，咁啊喺财力凝聚以及咧就转型上面咧，其实系有困难噶。咁啊，期望政府协助咧，就一个叫做集约化，可以咧就有效为渔业咧就带嚟更加多嘅利润。唔单止系渔业噶，其实新界嘅蔬菜产业方面咧，亦都话到对蓝图亦都推出咧，就非常之觉得有高兴嘅。因为咧，香港有好多即系叫做规模较小嘅农场啊，吓咁如果又可以集大家嘅力量，咁啊相信可以做更加多嘅事情噶。咁啊而家亦都好多时都系尽量机械化噶啦。咁啊但系仍然有好多嘅需要考量嘅地方嘅，甚至乎咧会唔会喺嚟紧嘅时间啦啊好多一啲叫做咧就系天台农庄咧，咁啊亦都可以会唔会大家集大家嘅力量做得更加好咧？香港亦都有去过一啲嘅天台农庄啊，咁佢哋亦都种出咗好多咧，就系精彩嘅农产品。咁我自己睇上嚟亦都喜欢，亦都有买过翻屋企咧，就系享用嘅。咁味道当然亦都一流啦。各方面，咁香港唔系再一个咧就冇出产嘅地方啦。譬如你去一啲墟嘅市集上面，都会见得到香港亦都有我哋自己嘅一啲农产品啊。如果有鱼获，多嘅咁啊，梗系更加好啦。甚至乎，如果可以即系做到，譬如同外国参考一下，人哋嗰个渔业点样去到规划，点样可以做得更加出色咧？除咗系嗰个质量好之外，喺外观上边或者喺个包装上边，如果能够咧再统一化，或者用一啲计划蓝图将佢哋展示得更加好嘅话咧，亦都可以为旅游业唔单止系渔业啊，甚至乎蔬菜业。可以为旅游业啊带嚟更加多唔同嘅新嘅方向添。 西装衬领带，很古老，夹松座驾保养好，菲林配相机与伴侣，珍惜过气唱片铺。唯一喜爱的古堡式法国餐厅，手表已经古董级数 还用这路，新鲜感毫无经典半场讨好，多么好。心体不厌再重读你写过信件，只因你发光记忆点，宁愿因此老土不变。明知身火色应该先进过古典，手表以及光阴抛弃留下纪念，回忆七零年，回忆一闪相见，用我。有要求，正正怀旧学提琴独奏，你与我关系就像酿制当年的酒，流传多久。 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最近咧十二月啊，十二月叫咩啊？十二月叫做圣诞月，即好似人哋生日咁样啦。咁啊，生日啊，生日月咁啊，即系成个月就系咁样出去食饭。圣诞节都系一样噶，咁啊，未到即系十二月尾嘅时间啦。嗱，今日十五号其实都仲有十日嘅，不过咧喺市面上面好多有关于圣诞节嘅庆祝活动咧，其实都已经系陆陆续续咧就 kick off 噶啦吓，咁你净系睇嗰啲商场啊、workshop 啊，都已经出晒出嚟啦。好啦，今日喺荃湾一个譬如南风沙厂咁样啦，咁我哋亦都咧就集合咗好多咧就本地嘅插画家，咁啊有好多嘅打卡点咧，去到俾大家欣赏一下嘅。咁啊呢个咧就嚟紧嘅时间咧就会 kick off 噶啦吓。咁但系如果你话已经有一睇嘅，嗱香港有唔少嘅商场啦，咁啊都已经系可以俾大家玩㗎啦，咁而且入面呢仲有好多嘅打卡位，例如喺尖沙咀嘅各大商场呢，圣诞树都已经出晒出嚟㗎啦。有啲呢就喺个海旁旁边嘅，即係星光大道附近都一棵呢就颇为高嘅，咁亦都即成棵白色好靓嘅有棵圣诞树咁样。都见到好多嘅游客呢就去到嗰度呢就打卡留念㗎啦。咁如果你唔想去到圣诞节嗰日先至去到逼嘅话呢，咁而家都可以搵一搵时间，咁同屋企人呢约下。咁喺尖沙咀食完饭之后咧，咁啊直接铲去啲星光大道嗰度，咁啊又可以欣赏一下香港咁靓嘅夜景。12月25号圣诞节当日咧个气温啊唔知嘅，咁啊随时而家咧即系今个礼拜日嗰个气温啊，礼拜六日嘅时间咧个气温啊仲似圣诞节啊吓，即系咁讲嘅啫。咁啊如果你想冻享受一下冻嘅圣诞节嘅话，咁啊影下相咧，咁啊不妨喺今个星期六日啊。喺呢个星光大道嗰度咧就可以打下卡，因为起码你可以着件羽绒出街，都唔会俾人笑，因为都真系冻啊吓。好啦，另外咧就仲有其他嘅，咁啊尖沙咀呢边咧就有星光大道，就当然系有啦。另一边厢咧，今日近住码头嗰边咧，其实亦都有唔少嘅地方啦。今日有一啲叫譬如圣诞车尾箱环保市集啊。 咁一共咧就有11日嘅，咁我通常都系礼拜六日咧，咁就会有噶吓。咁喺嗰啲平台花园嗰度做嘅，咁都系几得意嘅。入边都有几多嘅嘢可以俾大家嗰啲市集形式啦，可以俾大家睇啊、参观啊咁样。好啦，咁如果你话我又想西方少少嘅，咁又得唔得啊？咁当然得啦。喺西贡嗰度咧，咁亦都有一大扎嘅市集。咁其实特别嗰度亦都系多外籍人士啦。咁可以令到大家咧就好快脆就已经睇得到咧，就嗰个圣诞嘅气氛。咁入边有好多人咧，亦都有着得都几靓嘅。咁圣诞节特别晚上嘅时间啦，嗰啲灯光亦都相当之靓。另外一个咧，咁愉景湾咯，呢个就虽然对于大部分人嚟讲咧就会远少少，咁但系入边亦都有一个咧就叫做 Christmas Wonderland 嘅主题，咁呢个咧就系有个主题叫意大利主题嘅圣诞灯饰嘅，咁你有兴趣睇下咩叫意大利主题咧？会唔会将罗马喷泉摆埋落嚟咧？嗱，呢个我估，因为我都未去，咁所以大家就可以去愉景湾嗰度睇睇啦。咁有一个圣诞周日露天市集嘅。咁啊，呢个咧就大家可以欣赏一下啦。嗱，今日咧就15号啦。咁啊，佢哋亦都咧会喺星期17号嘅时间咧，亦都会有一个圣诞露天市集嘅。咁啊，如果你净系去嗰度圣诞露天市集，当然就唔使特别消费啦。好啦，咁啊，另外其他地方嗰啲都系有一个都得意，德国圣诞小镇，呢个咧就喺马鞍山嗰边嘅，咁啊睇下会唔会大家有兴趣咧，咁啊去到欣赏一下，试下唔同叫做国度，去到享受呢个圣诞节嘅感觉啦吓。咁啊，最紧要咧都系一家人齐齐整整啊过一个圣诞节嘅啫。不过如果你真系今个星期六日出发嘅话咧，或者星期五咧。可能都要留意翻嗰个气温啦吓，有机会咧就会转变，咁啊开始咧就系跌一跌啲温度噶啦。而家咧就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咁啊6:30之前咧又搵到呢首歌啊 ，Sika 嘅《再见有时》。 通宵细数，如同共你心的狂徒，灯火的光芒太耀眼，如祝你安好。任作品如何变，任角色如何演，共你都经历长大，长大之后更珍惜。再见，从未隔绝努力，和往日相。 喂喂喂，六点半咯，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船仔都喺度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通缉五个涉嫌干犯香港国安法潜逃海外的人士，特区政府表示强烈支持。发言人说，被袁弘通缉人士多次公开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包括鼓吹以武力等手段实现港独，请求外国对中央和特区官员等进行所谓制裁，特区政府必须要迎头打击，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捍卫一国两制方针和法治精神。发言人强调，在逃人士不要抱侥幸的心理，以为潜逃离港就可以逃避刑责，特区政府会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北京地铁昌平线有列车发生车厢脱离事故，造成三十几人受伤。事发在夜晚七点左右，北京地铁在官方微博公布，涉事列车最后两节车厢和前面的车厢在西二旗至生命科学园区段分离。地铁人员、消防和急救人员其后到场，疏散车上的乘客到西二旗站。北京地铁就事故致歉，说将会尽全力做好善后工作，又说在救援疏散过程中自行离开的乘客，如果后续感到身体不适，地铁公司将会承担相应的治疗费用。市交通部门就说，事故中没有人死亡，三十几个伤者已经送院治理，至于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中。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年度记者会上说，俄中关系已经成为世界稳定的重要保障之一，强调两国在军事、经济和人道领域进行合作，但是不会建立任何集团，不针对第三国。普京又说，俄中合作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为俄中关系在各领域的发展感到高兴，目前双方各领域合作稳步发展，预计今年双边贸易额将会增长三成，超过2000亿美元。普京强调，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春天访问俄罗斯，为俄中关系发展注入强大动力，目前俄中正是积极落实两国领导人共同确定的目标，所有工作正是积极有序地进行。正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峰会的欧盟领导人同意与乌克兰和摩尔多亚启动入盟谈判，峰会又决定授予格鲁吉亚欧盟候选国地位，并且推进波斯尼亚加入欧盟的申请。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宣布相关决定的时候说，是对乌克兰人民和欧洲大陆发出充满希望的明确信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形容这项战略决定将会铭记在欧盟的历史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欢迎欧盟的决定，形容是乌克兰和整个欧洲的胜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朝早寒冷，市区气温在12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随后一两日早晚仍然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有石屎剥落好大剂，乱咁扑条渠咁危唔危？个窗框会唔会跌落嚟？违例僭建物就唔好制。 喂喂喂，嗱嗱嗱 ，check 楼喂！ 以 业主同租客都要注意楼宇安全，定期 fact check， 要帮手找合资格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啦。上屋宇署网页了解下。嗱，楼嘅嘢要 fact check，fact check 咗啱心晒。 CIBS 人人广播。 科技创新 3.0 之旅， 网络创业家张涛话你知乜嘢系区块链？ 大家可以想象下，佢其实只系一个好大嘅 hard disk， 由世界上好多 N 部嘅电脑去组成一个庞大嘅网络，里面发生咗嘅嘢咧系更改唔到个记录嘅。 CIBS 节目《科技创新 3.0 之旅》，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佢系资深传媒人吴宇大哥。 嗱，你首先个 EQ 唔好，你个 AQ 一定死得。 系系， 啊个 EQ 即系你个情绪智商。 系系， 你一遇到一啲困难，你个人耷晒，哇，已经好似天冧落嚟 咁 死啊！唔得，你首先要搞掂自己先。Hello， 我系吴宇，大家好。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国。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国。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船仔 早晨，而家是6点36分，出面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83%。孔奕璇船仔亦都在晨光的直播室，这个时候亦都有小白在这里。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为什么你 我看到真的有点污糟。我转头抹咗佢先。 你那些洁癖的消毒的瘾已经出现了。 因为我刚才不是坐这个位置嘛，一坐下来的时候，喂，哦，似乎一阵间要即刻抹一抹先得啦。 好，嗱，今日讲啲咩咧？今日就讲下请假。 请假？ 即系你平时啊，都咁问 啦。出年个工 作，我又唔系，我又唔觉得你会即我哋叫俗称叫射波啦， 啊、 即系 胡乱请假， 胡乱请假， 虚、啊、报自己嘅病咁样。 系啦，系啦。你有冇喺后生嘅时候做过呢咁嘅事咧？ 都冇喎、 啊。即系你不嬲都系一个好乖嘅上班族。 又唔可以话好乖嘅，可能我中意翻工。 哦，原来系因为咁。 系 啊，唔系可能因为你拣咗呢份工啊。 可能系， 因为呢份工真系有趣。 呢份工系好玩嘅，老实讲，的而且确系嘅。咁你翻工你又学到嘢，我成日都话即系做电台其中一个最好就系因为我哋又会约嘉宾啦、啊。约完嘉宾之后咧，跟住我哋又喺嘉宾嗰度咧就吸晒佢啲精华。 系 系啦，扯到佢干晒，跟住抌咗佢。走啦！你因为学晒呢啲嘢啦，咁样 你又啱喎。 系啊，所以我哋就可以不断咁学嘢。咁我个人中意学嘢嘅，咁所以呢份工我觉得有阵时翻少咗一日，就好似以前咧。少咗一日翻學咁，哎呀，嗰日學唔到嘢啊咁樣。 我真係一定要證明小白講咧，佢嘅心態真係咁、啊。之前佢可能試過有幾次係唔係好舒服啦、 啊， 然後我哋全部人叫佢唔好翻，佢話唔好啦，我想翻工啊。即係嗰下咧，我係震驚嘅咯。 嚇 係 咩？ 因為你發緊燒、啊， 我發緊燒我就唔會嘅，我係話如果我退到燒我就會翻工。 系咯，咁但系你 expect 我会话啊，你啱啱发完烧 ，suppose 应该都系要休息多啲啊，谂住可能嗰一日都唞一唞先啦、啊。始终早啊嘛，你瞓多几粒钟就几粒钟噶啦嘛。 哦， 所以我就真系 feel 到你 仲未放心啊嘛。 咁我希望而家就比较放心一啲啦。 系啦，加油啊！ 咁而家咧，咁点解讲呢一样嘢咧？原来大部分即系又冇大部分嘅，有部分嘅人咧系会善用呢一个病假变假期嘅，我哋称佢为善用啦。有外国嘅公司访问咧，有1000个员工入边咧，就有1/3嘅人咧曾经系扮病攞病假嘅。系啦，主要嘅原因咧就系想休息啦。 咁梗系啦。 另外个原因就系想同屋企人可能度过一啲时间啦。 我觉得最大嘅原因系一个字， 懒系啦。咁仲有一个原因就系做跑腿同埋要处理个人事务嘅。咁、 哦、 我觉得懒都系个人事务嘅其中一种啦。 佢个 category 冇懒咩？ 佢冇啊！ 搞错啊！ 或者系大家都唔系真系懒，真系攰咯。 如果我觉得啦，如果即系譬如要整要整回乡卡，要整驾驶执照，即系要整呢啲文书嘢咧。我觉得偏向个人嗰、那个，我觉得就算呢啲位去请假，我觉得都可以 OK 嘅。但系如果呢啲位请假咧，唔使扮肚痛嘅，直接同老板讲，我回乡卡到期，我真系要搞啦，今日你可唔可以俾半日我咁样？咁我觉得即系一个通情达理嘅老板，你去整啦咁样。 其实系啱嘅， 系咯， 因为咧真系有好多人系，即系其实香港劳工法例系讲咗咧，如果嗱你真系试，我唔知道有冇人试过啊？如果你真系拎咗病假，然后去旅行咧。其实你是很有可能被认为你是、不服从雇主的合法合理命令啦、 啊、 行为不当 是、啊、 欺 诈欺瞒啫，呢个直头系 可以即时解雇你的，仲要不需要俾代通资金添、 啊。 如果真的有一单咧系有个女护士，咁、 啊、 就找人睇医生，同埋攞病假纸，最后尾咧俾人发现佢喺泰国。因为咁样咧， 佢太过睇医生啊！ 佢边我觉得呢啲又真系即系衰咯。你谂下，最后尾咧，佢系因为串谋诈骗啊，佢俾人判咗80小时服务令， 社会服务令 系啦，社会服务令又要赔钱啦。最紧要系咧，可能因为咁冇咗个牌噶，护、 哦、 士牌 系啊系啊，因为呢个摆喺度明就系欺诈嚟噶呢啲， 系啊，你呃医管局钱 系咯。离晒谱喎呢啲， 呢啲又真系多咗。我觉得如果你系真系去玩，你咪请 annual leave 咯， 系咯，直接请假咯。唔好呢啲真系唔得，错嘅呢啲。 系啊，去咗外国，因为我都觉得如果佢其实好易俾人发现嘅啫嘛。 系咯， 而家真系你谂下泰国， 同埋有出入境记录噶嘛，即系如果喺有一个必要嘅情况底下咧，其实真系可以问翻你攞个出入境记录噶，问翻入境处又得，系啊。你走去出入境呢啲有晒痕迹嘅嘢，梗係唔好搞啦。 係喎，你話你请病假，你喺屋企。 係啦，你喺屋企咁样，你自己扮去咗泰国都算啦，喺屋企。 扮去咗泰国。 即係你嗌泰国餐。跟住喺屋企咧就开埋暖气咁啊，着泳衣瞓喺个浴缸嗰度咁样， 即系我哋屋企 camping 咧， 系屋企 camping 咁啊， 我嗰啲都 OK。 咁但 系去到泰国 有埋出入境记录又成咁样，除非你证明你嗰个系只系外国先做得到嘅，即系个 medical 个医疗系统先帮到你嘅，咁你冇得好讲啦，系咪先？ 哇，好 rich 啊！即刻觉得喂，飞去美国嗰啲咧治疗咁样咧， 系啦系啦系啦， 电视剧入边嗰啲 系啦， 咁嗰啲都 make sense， 嗰啲 make sense 啦， 系啦。咁亦都讲咧，点解即系可能如果你身边系真系你间公司有呢个射波嘅文化，即系点解会发生咧？原来就话同你个工作满意度有关。系啦，其实就 exactly 讲咗啦。 咦，咁电台系一个工作满意度好高 嘅 地 方咯、 啊， 系大家都系有一种梦啦，我形容系啦，有一个想即系好嘅心啦， 或者系服务市民嘅坚持。 系啦，即系嗰种感觉，你先会愿意留喺度啦。 我爱香港， 我爱电台， 开心香港， 耶、yeah! ！好啦，讲翻啦，点解咧？同个工作满意度有关嘅。如果你个员工系好唔满意自己嘅工作咧，就会倾向扮病噶啦。咁、另外咧，都系同公司规模啦，同埋个风气有关嘅。尤其是一啲大公司或者公共机构咧，咁如果你系要跟足规矩请假就唔会有手尾跟噶啦， 系 咁如果咁样咧，就会觉得有啲冇网管，即系意思就话你交咗病假纸咧，咁、样就已经请咗病假，其实唔会真系有人 check 你嘅， 系 咁所以如果系咁，大家就会觉得喂，其实即系请假好易嘅啫， 系啊， 我冇啲乜嘢嘅问题系需要即系惊啦咁样。咁、另外咧，亦都系如果大量嘅叫做射波惯犯啦，即系大家个都系立乱请病假， 已经变成球员啦， 系啦，大家都系球员嚟嘅， 行出嚟啦。 咁你就更加容易啦，因为个个都系咁做啊嘛，系啦。咁所以咧，如果尤其是如果你完全唔 care 啦，即系个个都系咁做，即系大家都唔惊令嗰啲同事增加负担咧，大家都会咁做啦，大家都成为呢一个球员啦。而且咧，亦都会令到嗰个球员嘅风气咧延续， 继续助长落去， 蔓延。 系啊。咁就唔好咯，咁一间公司咧，佢嗰个生产值咧就会越嚟越低嘅。 系啊，其实我觉得 不如大家咧成日都话，当然啦，如果你真系唔想你公司嘅人咁多请病假，当然最直接嘅方法，我认为系加人工啦，令到我更加热爱上班啦。 咁啊，梗系啦，呢个亦都系最重要，但系又多啲福利又好啲啦。 系啦，咁另外亦都系，我觉得有时搞一下啲联谊或者、即其实如果公司同事系真系相处得开心嘅，系、唔会唔想翻工嘅，我觉得。咁所以希望大家亦都可以翻一个开心嘅工啦，始终香港人咁中意翻工嘅话。 是由这么一刻被抢走一切希望，沮丧极难起床，你就来赠我一颗糖。又有这么一刻，前路纵使黑暗要独往，但你闪闪发光，让夜行亦变得不怯慌。得我一人上殿堂大馆，免疫没光芒，并没说谎，此际要是不错，其实我讨你光。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丧礼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You are mine for life， 天国未知多远，共你一笑远足。问你想得到的，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老，不再虚妄。我未来最紧要任务指头，是待你好，二人一段命途，贫亦富，差也好。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自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残果，预计中郁郁的结束，自你的加入换成新结果。 这首歌是冯允谦《给你幸福所以要幸福》。 You are my everything. Oh, oh, oh. 跟住落嚟，我哋一起听一下晨光 KOL 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喺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咁啊讲下行山啦，咁啊直播室入边你邀请咗咧就系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豪 ，Sunny Sir 上到上嚟啦，早晨 Sunny Sir， 早晨咁多位大家早晨早晨， 早晨最近咧都睇天文台都话到咧， 冻咯，真系冻咯，话入冬以嚟又最冻咯， 有机会攞翻件羽绒出嚟着下啦。 市区啊，14咁上下啦，咁即系新界又例牌 再 得几度？ 系啊， 哇，咁啊随时变咗9度。 十到八度都有機會嘅。 如果上登頂嘅話，就1000 一定有啦， 就減幾度咁樣。 1000公尺少6度。 係啦，咁你就算上到最高嗰個900多，我斷估都達減5度啊。 一定有。 係啦，咁咪得幾度？ 呢度同埋嗰度。你又要逼我讲呢啲嘢？ 系啊，咁所以咧，今日咧就知道各位听众咧就好多热爱行山嘅人士喺度嘅，上山咧就要保暖嘅。 系 我咧就都有试过，我比较上中意冬天行山，我个人系 爽啲， 真系爽啲，因为你啲汗咧好快挥发嘅，同埋个人跑极咧都唔会话好攰啊。 啱啱暖住身咧， 系啦， 住去啲汗有轻微有汗出， 于是乎你就发现你个身上面冇汗，有盐，系啦，啲盐就啪啪就甩嗰啲嚟，因为都干燥。 咁你有咸同埋有少少湿咁样。 系啊，有咸少湿。风褛嗰啲即系如果着住风褛跑咧，件风褛就真系湿湿地啦，入边都湿嘅。 焗住咗啊嘛。 系啊，焗住咗入边啊嘛。同埋咧，好得意噶。如果你真系冬天即系比较冻嘅时间咧，去行山，特别系如果你中意越野跑嗰啲咧，你真系会出烟噶。 哦， 我真系见过我自己出烟啊！ 哦，唔系嬲嗰度啊， 唔系嬲到出烟，系我当我跑动咗一段时间之后，我企喺度咧，我啲队友同我讲：，喂，你出烟啊！我摸一摸我第二嗰只手，其实我真系见到烟喺只手升上嚟， 嗰啲寒气啊， 嗰啲寒气啊， 系啊，我哋喺雪地经常都遇到咁嘅情况。 冇错，即系个人真系出烟啊！ 系，我上一次喺台湾考试， 吓 咁啊，突然之间就急降气温， 嗯， 上到3000多公尺咧，就个个冻到抽筋，仲要落雨， 吓。 跟住个身咧，啲防水透气料咧，就全部透晒啲气出嚟。 哇！ 哇，冻啊，即系冇， 即系保唔到暖 啊，保唔到暖啊。咁佢哋仲喺度研究紧，喂，咁啊，究竟我哋喺嗰间烂铁皮屋瞓好啊，定系出去扎营？ 吓， 我就二话不说，就一定系出去扎营。 吓， 因为个营嘅空间细啲。 吓， 我里边保暖服诶，仲好容易过喺一个咁大空间里 边。系，啲铁皮嗰种铁啦，铁皮啊。保暖都麻麻地噶嘛， 佢嗰啲好靚啊，個名叫飄丹山莊啊，但我一上到去，何來山莊啊？ 名就靚啦， 係個名好靚，佢即係原來係鐵皮嘅，原來之前啲工人去維修咧，留翻個擠架撐嘅鐵箱咁樣，嗰啲鐵皮屋啦咁。咁啊，另外地圖上面寫住個名叫飄丹池，哇，好靚啊，飄丹池啊，原來就係、是。嗰啲尼龙胶帆布摆喺地下掘咗个窿啊，垫喺度就揾石头扎住个边啊， 好 气 啊，师傅， 储雨水嘅。咁但系喺个山头度，因为佢冇间啊，嗰个位置就全靠嗰滩死水嘅。 死水 系啊，真系死水噶。不过就我哋有滤水器啦，如果唔系就真系肚痛到屙死啊。 哦，系啊，而家滤水喺度霹雳啊， 系冇错， 系啊，直头黑水变白水咁样。 讲翻保暖先， 好啊， 你行山就会即系譬如冻啦，你又要行啦。有时候会唞噶嘛？你咩方法保暖？ 我最直接想自己暖嘅方法咧，因为我系属于跑山一族嚟嘅。 系 最直接嘅方法咧，就唔好唞，一路跑。 咁你年轻啊嘛，大哥啊，即系好似我呢啲长者咁样，你真系 呢个咧，就系因为以前咧都有行嗰啲咩日嘅100公里嗰啲咧，就成日真系分途咗自己，就一有啲咩就行啦，同埋一停得耐咧，腹肌一冻咧。 就唔遠 就好麻煩啦咁樣，所以就有個咁嘅潛意識。如果真係太凍嘅時候，不如就喐一喐個嘢。咁你反正喺個山上面，你喐嘅最好方法就係繼續行咯，唔跑都行咁樣。咁但係如果 你日日都做晨光啦，唔停得嘅，一停咗就 停咗反而病。 啊，真係㗎？ 係啊，啲勞碌命係咁，停咗反而病。 哦，香港因為有你啊，加油啊！ 咁所以咧，如果你話真係如果唔都要停啦，咁但係又要保暖嘅話咧。我自己就有喺雪地都有跑過嘅，咁雪地跑嘅時候最重要嗰個其實我覺得係反而圍巾， 係同意，冇錯。 圍巾咧，因為你除咗護住條頸咧，你拉上嚟咧 遮 住個鼻哥， 爭好遠。 因為你吸嗰啲氣咧，你真係好凍嘅地方，你吸嗰啲氣咧係會凍。我自己覺得咧有幾下係記得喺雪地嘅時候係凍到個喉嚨定氣管，哇 ！feel 到入邊係啲寒，好似吞住啲汗咁樣嘅。 啊，好刺氣管，刺肺， 吉住，會咳嘅，會令到你咳嘅， 會啊，係 啦。咁所以咧，我就自此以後咧，我去到凍嘅地方咧，我就會用個嗰個圍巾 遮 住， 係有用㗎，係啊。 咁一路噴氣嘅時候咧， 咁你就一路就暖緊嗰個圍巾。不過咧，因為我去嘅地方有陣時真係會落雪啊，一路噴喺個圍巾咧，就一路結冰。 啊，過癮咧！ 嗰個圍巾都結冰，但係的而且確幫助好大。 梗係啦，香港不過香港我哋平時行就唔咁誇張， 香港就唔會結冰啦， 但係都會凍啊，嗰啲風黐埋嚟都會係 啦，吸翻啲暖嘅氣咯，可以係 會好啲嘅。咁我哋又帶條細巾仔啦，就遮翻條頸啦。頸巾咧，我就有時候都擔心大家就太緊啊，太厚太緊就焗住咗。咁啊要即係要輕微要即係少少鬆翻會好啲。咁另外就記得就一定要。唔好以為佢行起上嚟輕啦，就將件風褸就撇低。 喂，有啲朋友可能咧聽到講頸巾、圍巾，可能真係嗰啲女朋友織、阿媽織嗰啲頸巾上身。 哦，又唔係嗰啲，就唔使咁暖嘅，薄薄地都得噶。手巾仔啊，又或大少少嘅手巾仔。 而家有啲露營鋪或者行山鋪有啲專係嗰啲， 係佢好似一條叫 legator， 即係嗰啲頸箍咁樣， 直頭抌落個套落去個頸嗰度嘅。 係 嗰啲就咁拉上嚟就得。嗰啲都 OK 係嘛 ？OK 薄薄地，不過我就覺得嗰啲抹汗麻麻地， 嗰啲抹汗麻麻地啊。 係，但係就都幾靚仔啊，都好多顏色啊。 係啊， 有好多款式。我以前買嘅時候唔係紅黑就白噶啦。而家就好多花紋啦， 好多花紋， 咁平咗好多， 同埋啲激烈嘅動漫角色去到做主題都有嘅，而家 係咩？ 係啊， 哇！即係進擊 犀利噶， 進擊的動漫嗰啲， 又毀滅又勝， 毀滅定係咩滅啊？ 毀滅嗰個 毀滅， 所以都犀利。咁嗱，呢啲圍巾我哋都要有啦， 有嘅，佢仲有好處咧，可以笠埋個頭。 哦，係。 即係好似我呢啲頭髮唔多嘅咧，嗰啲少女嗰啲頭髮。 如果頭髮唔多嘅，但係冷帽咪得咯。 冷帽我覺得熱得滯喎。香港行我覺得熱得滯。有時我就會同我哋玩攀石啊，會戴頭盔咧。有時企喺度咧，啲頭盔好通風。吹到頭都赤埋。咁我就會裏邊就事先笠咗嗰個叫做 legator， 即係頸箍咁樣喺頭裏面笠咗先。佢都係當即係個冷帽咁樣啦，薄薄地嘅。今日先再戴頭盔就好好多嘅，疏汗啲咯，同埋就唔會整臭個頭盔。 係咁襪方面咧，應該點樣注意咧？ 去到襪嗰度 長襪啊咁樣。 我自己就都係著啲到及去到小腿嘅， 係 同埋可以揀啲羊毛襪， 即係三角骨嗰啲啊！我細個學嗰啲 又高咗就係去到嗰個三角骨，去到叫做 膝頭哥，即係上五寸下五寸咁樣。 係啦，啱啱即係正常普通嘅叫做中高度， 即係足球員一鏟就斷腳嗰個位咯，嗰個去到五寸下五寸。 你今日做乜嘢咁进击嘅？ 咁但系反而你，譬如大髀同膝头哥嗰啲位咧，系咪用翻啲保暖嗰啲？ 我又冇喎 ，legging 嗰啲 friend 咁样。 我又冇喎，香港冇， 香港冇。 如果喺雪地行系零度到负十度度咧，我都系就咁一条普通香港嘅行山裤。 哦。 因为你行啊，你话斋行 兴紧啊嘛。 系啊，我唔想我唔想整湿咗。 系。 因为湿咗好麻烦， 湿咗咧就仲难保暖。其实嗰啲物料 系冇错，都唔系净系物料啦。本身个人湿咧，就保唔到暖嘅。 系， 所以千祈唔好咁聪明，就着住羽绒去行。 哦， 即系有时候大家以为喂我要暖，起步嘅时候系有少少冻噶嘛，咁你就要快啲就即系先将件羽绒除咗先， 嗯， 件薄风褛， 嗯， 起步， 嗯， 所以嗱呢个合作就好好倾，即系叫夹不夹啦，系行就行啦，唔好喺度咪咪摸摸。所以我就最怕有时候啲队友咧。哦，個個除曬羽絨準備行啦，等，佢話執緊嘢啊，整緊嘢啊，喂大哥，你係著件羽絨暖粒粒，個個就可能除曬件羽絨，著件薄風褸準備行啦，如箭再發啦，你就慢慢喺度摸，咁就人哋凍親啦。 哦， 即係有時機動性啊，嗰個節奏時間就係緊要啲嘅，即係唔好做到即係啲 deadline fighter 去到最後嗰一刻你先至嚟啦。 所以如果大家係諗住著羽絨行山嘅時候咧，唔係話唔俾行緊嗰陣時就唔好著。 系 啦，咁啊袋翻个袋，羽绒都可以接到好细嚿嘅。 同埋我哋会着咗件风褛先， 系， 跟住咧就一静止就笠件保暖嘢，无论羽绒啊、加棉啊、罩毛啊咩都好，喺外面就咁笠落去，起步就咁除咗佢，摆喺背囊侧边， 系， 咁就唔使吓，哦，先要除咗件风褛，又着件羽绒，然后又着翻件风褛，就唔使咁麻烦。 哦， 因为你都系中间去休段嘅休息时间就笠佢， 明白。 仲要快 系啦，咁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呢啲行山保暖嘅方法啊吓，咁啊跟住咁多先， 好， 唔该晒 Sunny Sir， 拜拜。 七点钟之后，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将会联播嘅，就将会分途广播。普通话台亦都有波波喺度啦。新闻报道后，记得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益璇璇仔。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最紧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益璇璇仔。 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早晨早晨，咁啊朝早嘅时间啊，咁啊已经咧就系嚟到朝头早嘅7:07啦，咁啊继续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咁啊，除咗有白月桃小白喺度之外，仲有璇仔。 哎呀 ，hello， 小白， 你啱唔啱音噶？ 啱啊，你都咩咩地噶嘛？ 我系啊，我唔识唱歌嘛，谂住你识噶嘛。 我咁我谂住跟翻你啊嘛。 系咩？ 系啊。 好，跟住仲有啊，交通嘅弟弟。 早啊，神啊，总啊，有啊，啲啊，啲啊，啲。真系唱得难听。几多唱口、啊？我笑住先、哎， 未瞓醒嗰啲都笑醒啊！啲衫喺度做咩啊？ 唱得咁难听啊！ 仲够胆出嚟献丑，哎呀，仲走埋音，仲够胆出嚟献丑喎！ 就系丑音先至好啊，因为都会醒啊，真系啦。 啱啱做人最紧要嘻嘻哈哈又一日啦 吓。系啊，开心啲啦。 啱啱啱啱，星期五嘅早上咁啊，唔知道嗰个交通方面嘅情况系点啦，弟弟。 几好噶吓，咁啊都提一提大家啦。较早前喺港岛区啦，江乐道中咧，由于有路面急收，江乐道中去翻西营盘方向，近住租卑利街慢线咧，之前封闭咗嘅，咁而家封路就重开噶啦。咁另外咧，九龙湾嘅启礼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啦，启礼道去翻启泰苑方向，近住罗陈楚思中学对出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嘅。咁啊，隧道巴士641号啦，去启德方向啊，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嘅。咁而隧道方面咧，只系红隧啦嘅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咁而路面喺九龙区啦，咁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呢个樽颈位仲系车多，排到去果栏。咁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咧都系开始繁忙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嘅。 咁啊，12月17号一个其中一个大日子啦， 就 红隧啊， 12月17号三隧分流啊嘛， 三隧分流啦。咁啊，而家就15号啦，我都期待、啊。 我都期待睇下啲交通真係暢順好多。 係啦，咁我當然個交通真係有一個希望有一個正向嘅發展啦，咁先至可以即係令到大家可以善用三條隧道。咁如果你話本身住西九龍嗰邊嘅，咁又可以即係利用翻最近嗰條隧道 啊嘛。因為始終以前啲人都係覺得話西隧太貴唔敢行啊。咁如果你話平衡翻個價錢，我相信咧都會分流到嘅呢啲。 係，所以都期待啊！ 期待啦，到時期待下我哋講，咦？三條隧道嘅情況， 冇錯， 係咪啊？ 係啦，咁啊，應該都即係就咁諗啦，都可能會有啲到時有啲反應就話啲司機大哥仲未好清楚嗰個收費啊。 當然啦， 呢個一定嘅，係啦、 啊。 咁希望大家都明白㗎，咁啊適應都需要時間嘅。咁啊開頭嘅時候，大家都有好似摸住石頭睇下過河咁嘅心態。但係好快脆咧，我相信香港人咁醒目咧，就已經會適應咗三隧分流嘅新措施啊！ 係啊，冇錯，相信大家慢慢啦，慢慢適應咗之後咧，就會覺得啊，原來真係順暢咗好多。 係啊， 同埋相信都會出好多懶人包咧，係、 啊、 一定會係啊，一定會出一堆懶人包教大家點樣可以最抵咁樣喺唔同時段用隧道嘅， 咁乜過海隧道攻略咁啊？ 係應該有呢啲，應該有 過海隧道攻略。 係啊，通常都會有噶。 係啦， 大家期待住先啦。咁同埋可以慳翻少少。大家都開心啲 啦，咁梗係啦， 日日行喎，大佬真係唔係講。 咁梗係啦，咁之前又前幾日嚟，亦都睇到啲藍圖，又話嚟緊即係草擬緊 有个第四条嘅隧道嘛。咁如果你话仲有四条、哦， 哇，仲更加分流啦，系嘛？ 仲更加分流啦，直头将嗰香港几最重要嗰几个岛连埋一齐添啊，已经系。 再更加期待啦，系咪？ 系更加期待嗰、那个， 希望会快啲有啦。 不过好快嘅，你谂下，我哋细个大屿山都冇桥啦，而家都有，都起咗咁耐呢条桥。 眨下眼就 系，眨下眼啊！我细个去大屿山坐船噶嘛， 眨下眼我仔咁大个廿几岁。 系咯，我同我仔讲，我爸爸以前去大屿山啊坐船，吓点解你唔坐车啊？ 系 系咯， 咪话俾咪佢听咯，条桥九七先起噶。 系啦，呢啲历史嘅嘢都系慢慢讲翻俾佢听，啲年轻人真系要知道以前咧发生啲咩事。 系啊系啊，啱。 咁而家讲翻啦，啊大家咧有冇留意翻？我相信小白你都有留意媒体报道啦。嗱，疫情解封咗之后咧，啊你近排有冇去过日本啊？ 日本我八月嘅时间去过咯，都唔系近排啦，原来 哇系 都四 个 月前 啦， 系啊，四个月前啦。去日本边度呢？ 我去大阪。 哦，唔系去京都。 诶，京都隔篱。 系啦，但系主要去大阪。 主要去大阪。 O K， 咁点解同大家讲呢？原来咧，因为太多嘅观光客咧去翻日本旅游啊，咁所以咧外国旅客咧就大量咁涌入去日本啦。咁、你知啦，公车为主嘅佢哋好多时 间。特别呢段时间，京都嗰个最出名嘅南山红叶。 系啊，好正啊！同埋我記得好多年前我去過，嗰、那個清水寺都真係好靚。 我清水寺梗係啦， 係 啊，所以好多人由於就係太多人咧湧入去啦，所以當地嘅居民咧就對啲遊客嘅行李啊，太大嘅行李上車咧就非常之不滿啦。咁、所以咧日本咧終於咧喺近期咧公布咗一個新嘅規定啦，喺、京都市嘅公車禁止攜帶大件行李上車。 係， 咁佢個車頭啊，即係公車車頭裏面已經貼咗噶啦，禁止攜帶大型行李嘅標誌。咁有咩咧？中文、英文、日文三個版本都貼咗噶啦，咁你啊識睇啦，廣東又有，英文又有，日本又有，咁所以咧近日咧就掀起咗台灣嘅網友討論分享啦。咁啊，除咗行李大件，仲有咧，原來有啲人孭嘅背包咧都好大件。 係啊，孭背包大件咧，如果要唔係話淨係巴士啊嚇。搭佢哋嗰啲鐵路咧，真係都幾撞到人嘅，因為一轉身咧，譬如隔離嗰個同你講嘢嘅時候，你一擰轉咩啊咁樣，跟住就已經原本企喺你附近嗰個，真係俾佢一嘢掉一下， 好似船仔啲咁輕啊，分分鐘俾佢掉出去第度。 咦，又係喎，掉出車廂。 記住扎穩馬步啊，船仔。 係啊，所以除咗大型行李計數咧，而家咧佢哋啲大件嘅背包咧都計數嘅，所以咧就請大家就自重少少，就唔好上車啦。咁由於京都市咧，因為計公車咧，其實佢啲公車唔係全部都係行李架嘅，係好少部分有嘅啫。咁所以佢哋就話啦，如果攜帶大型背包嘅咧，就會造成其他乘客嘅滋擾啊。咁所以咧就影響埋佢哋上落車添，喐都喐唔到。咁所以咧希望乘客咧去而家去京都嘅市民咧就無法上車啦。咁所以京都咧就喺呢個公車出面就貼咗頭先我講嗰個告示啦。但係仲有原來咧就叫大家最好改搭地鐵啦，或者係的士啦，嚟舒緩交通。咁遲啲。京都嘅巴士一日券唔系迟啲，原来已经停用咗噶啦。巴士嘅 一日券 系啦，巴士日券京都啊，即系京都或者其他未知住啊，就停用咗。仲有个预计咧，就三月明年三月就直情废除咗，可能有啲人买咗咁啊，话俾你听，三月就唔俾用啦。即系即日嗰啲巴士券，因为太多游客用啊，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咧就少啲搭公车啦，多啲利用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啦。咁大家携带大型行李嘅话咧，去到玩啊京都咁啊，有啲解决嘅方法啦。头先咧就话有啲网民话，不如咁。不如改搭地鐵或者改搭的士啊，咁就可以選擇咧離開車站比較近嘅，佢哋飯店即係酒店啦，飯店就入住，咁喺飯店即係酒店啦，喺行李原來咧直至去到機場咧有一個叫做咧機場咧去送到去酒店嘅叫做空手觀光服務，我相信你都知啦。 即係咩啊？ 空手觀光服務 即係你成兩手揈揈俾你去周圍觀光咯。 係啦，依一個嘅新嘅設計咧就係咧，由於係想舒緩佢哋太多嘅遊客啊。所以而家目前咧喺京都嘅車站，即係京都嘅車站周邊咧，就已經係設置咗啲行李寄放處，或者係咧會有代送去到酒店嘅櫃台添啊。係啦，希望咧能夠發揮到佢哋嘅效果。 京都車站都好大嘅，咁佢真係可以，如果舒緩到一樣嘢嘅話咧，咁就呢、這個交通咧係好緊要嘅，因為如果啲遊客。佢可以兩手揈揈，即係嗰個咩空手嗰個啦，係啦，咁兩手揈揈周圍去玩，佢唔使擔心佢行李咧，其實係減少咗嗰個行李孭住行李或者碌住行李喺呢個交通工具上面嘅問題嘅。咁最主要就係、是、即係佢哋當地政府都要諗翻個方法。咁佢你點樣可以令到兩手揈揈就係、是、做呢啲措施？係 啦， 等啲人咧就將啲行李我寄存喺你呢度，然後你 嘅行李 係啦，你幫我帶去我想去嘅地方。係咁行李又坐翻行李車。 人就坐翻人嘅車。 系啦，咁所以方便啲咯，佢有呢个接送服务，可以将你嘅行诶，将你行李送，系啊，接送你行李，将你行李摆翻去饭，你哋嘅酒店，咁变咗你真系唔使诶逼公交，可以自己咁样上车咯，方便好多， 好好多呢、這个唔错、啊。香港我哋都希望我哋咁多游客啦。如果我哋好多游客嘅时候，我哋可以用呢啲措施嘅， 系啊，讲得太快啦，先讲。 暂时啲游客咧，都仲系希望佢哋继续嚟多啲吓。 同埋可能我哋香港都公共交通工具都几多啊。 哦，咁系啊， 巴士啊，同埋港铁又密集咧，其实都可以。 咁我哋的而且确系好密嘅，嗰啲班次、 啊、真系唔错。 人哋嗰啲班次可能真系等十分钟或者七八分钟一架咁样。 都要成十分钟噶。 有阵时系噶，有阵时系，同埋唔系架架上得嘅，即系有啲譬如急行啊， 哦、 有啲快速啊，又唔经我个站，我又企喺度咁样外等咁，即系睇住架车停，我又唉呢架都系唔好上啦咁样。 啊，所以即系香港嘅公共交通工具，尤其是港铁，真系数一数二嘅。 其实呢个系 系啊，哇！你真系谂下繁忙时间，你都唔可以相信两分钟一班车， 系啊， 正正快到嚟晒大嫂。 呢架啱走，跟住嗰架就入嚟 啊。系啊，咁所以其实系啊，几好几幸福啊，香港人。 系啱啊，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嘅。 系啦，你都讲一讲天气先。今日大致多云，早晚一两阵微雨，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26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早上寒冷，市区气温大约喺12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随后一两日早晚仍然相当清凉，出边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低至中，强度属于2至4。 嗯，咁睇到个九点天气预报，除咗星期六日气温都系急转下降之外咧，咁另外下个星期三四其实同样都系寒冷啊， 系啊， 所以咧都要维持咗几日咧，你嘅羽绒大褛啦吓。呢、這个时间先听听晨光大学先。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咧，咁啊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阿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今日咧又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功夫，点解咧？上次我哋就讲过一啲乡村嘅意志啊， 系 咁啊，就我 哋保卫家， 冇错啦， 保卫家乡， 保卫家乡， 牺牲咁样 系啦， 我做英雄， 冇错。所以有个延伸嘅思想咧，就系你既然要保卫家园嘅话咧，以前就梗系冇咁多武器啊，咁最好嘅武器就系自己练得一身好武功， 系 啦，咁啊，然后 叫做咩？佢武器叫做咩？冷热武器啊， 热武器， 系真系火药咁样，而以前冇咁多火药噶嘛， 系冇咁多火药，系啦，就有血有肉嘅武器，就系我哋自己嘅身体练得一身好武功，咁啊，即系个个都做大侠。啊！个个都请救武林。好啦，咁其中有啲叫做门派咧，以前都有提及过嘅。咁但系仲有即系好多唔同嘅门派咧，我哋都想继续涉猎一下咧，就研究下到底佢哋喺香港个扎根嘅情况啊，佢哋发展嘅路途到底系点样嘅？其中有啲嘅门派咧，我见到个名字我都，诶，即刻令我谂翻起咧，《倚天屠龙记》 系， 《倚天屠龙记》 系。 白眉英王殷天正是不是啊？啱啊！ 嗱，白眉和英王咧，就在香港的武术界里边，应该是两边的，因为有一个派叫白眉派啫。 白眉派， 他就不是学鹰爪的， 哎、 鹰爪另外的。 就另外嘅，即系《倚天屠龙记》嗰个就一样噶啦，佢哋就 小说里边就系另一回事啦。 系系 嗱，香港咧咁应该咁样讲。嗱，香港我以前都提過嘅，即係有啲即係有幾個嘅語言族群啊，即係講唔同話嘅族群咧，扎根喺香港嘅原居民嚟噶嘛。咁其中一批咧就叫做圍頭啦，一批就叫做客家啦咁樣。 記得 係啦。咁咧，由於佢哋即係講啲話唔同，即係鄉下唔同啦，咁所以咧佢哋原來咧傳落嚟，佢哋學嘅功夫咧都有啲分別嘅喎。 都同佢哋語言有關，令到你功夫 唔同。因為鄉下，佢哋流行嗰派功夫，咁嗰啲師傅四圍走噶嘛。 哦， 我落到嚟教功夫嘅時候，佢咪用翻，佢都係用講翻自己鄉下話噶嘛。咁自然係嗰啲講嗰種話嘅人就會接觸到呢啲師傅，咁咪自然學翻嗰種功夫咯。 即係嗰種話就係嗰種功夫，呢種話就大概都係呢種功夫咁樣嘅。 圍頭話喺圍頭話嗰個區域流行嘅，裏邊嗰啲師傅講圍頭話嘅，咁佢哋學啲功夫，好自然傳翻俾識佢識講圍頭話嗰班人噶嘛。 咁啊係，如果你我唔係講圍頭話嘅。佢叫我出拳，我真系出掌咁样。 系啊，我唔该讲埋，我讲埋头话嘅，我冇嚟请个客家师傅嚟真系教我功夫，唔系我唔明佢噏乜。 係咯，啱啊，啱啊，啱啊。 咁白眉派啲咧，咁其實流行於邊度咧？係客家人嘅社區。 白眉派 客家權嚟嘅，即係咁。今日我哋講嘅係客家權嘅一種。 有冇話其實白眉派呢個都係幾多年啊？咁樣 嗱，白眉派嘅歷史其實幾多年咧就冇乜考究嘅。嗱、 啊， 但係咧又大約推翻上去啦嚇、啊，大約係200年啦，200年最多仲有噶啦。 都咁耐㗎啦， 係啊，200多年都有㗎啦嚇。咁點解叫白眉咧？即係傳聞就係佢哋嗰個創派嗰個師傅咧，係叫做白眉。 哦，個名叫白眉，我以為 即係佢個名字，即係全名又冇就留唔到啦。咁就知道咧，佢嗰個留即係留嚟嗰個稱呼就叫做白眉。 喂，係咪我祖先嚟㗎？咦，唔係喎，但我唔係客家人喎。 你可能係喎，係喎。 係咯，我有姓白， 或者有機會喎， 係 咯。 所以我初頭諗就係咪佢兩堂眉係白色，所以叫白眉？係 啊， 係 啊， 係 啊，即係傳說係咁樣講㗎。 哦。 咁後嚟咧，呢種功夫咧。就因為佢本身呢個白眉咧，應該係一個出家人嚟嘅，係應該係佛教出家人嚟嘅。咁咧將功夫咧就傳俾佛門弟子， 係 啲和尚練 嘅 喎。 哦，難道係少林派嘅？ 係啊，佢咪誒咁唔係所有佛門功夫都係少林噶嘛？ 咁啊係， 唉啊咁好啦，咁咧就後嚟咧就由於咩傳咗個和尚就傳咗落去廣州。在广州的寺院里面呢就有人练那些和尚就有人练这门拳。直到有一个俗家弟子、姓张的客家人叫张丽泉。张丽泉。那他呢就好即是后生的时候都已经很大的了。那么在乡下都觉得自己牙都不错啦。 打遍天下不是打遍乡下无敌手。 是啦、是啦即是那类啦。那跟住想着去街街出醒、一个更大的空间就搵饭食的嘛。 点 一出到醒遇到那个和尚几夜就输了。 哎呀即是证明白眉即是白眉派是劲啲 喎。咁于是乎呢他家死掠那个和尚教功夫啦。咁结果呢就传承到啦。记住中间有问题的他是有头发的。那个是和尚来的。 是啊、 但那個和尚肯抛开了那种咁嘅，即系只传和尚不传我俗家弟子嗰种谂法，而传咗俾阿张丽泉。 嗯， 咁咧自此以后咧，呢种咁嘅拳法咧，就再唔系喺寺院里边即系秘密啦，就落咗去民间。跟住咧，经过张师傅嗰个发扬咧，哇！跟住就犀利咯，砰砰声咁样就好多，收咗好，即系传得好远，好多人啊。 可能系看破咗某一种嘅嘢，先可以就咁样传法、 哦。可能覺得咪怎擠喺入邊，即係唔得發揚光大啦，一套好嘢咁樣，咁啊收埋咁啊，再冇用啊嘛。咁加上啊，可能張禮泉本身個人第一就好勁，即係天資好聰明啦，誠意好強啦，咁、打動到佢，咁結果就將呢套功夫就傳咗俾佢，傳咗俾呢個俗家弟子，我咪拎落去就再發揚光大咁樣咯。 係，咁佢而家喺香港扎根噶嘛，白眉派。 因為當年政治嘅原因啦，即係改朝換代啦，咁啊，阿張禮泉咧就落咗嚟香港嘅，咁變相係將呢個門派嗰個重心咧就移咗嚟香港。咁、喺香港之後咧，咁就佢咧，因為佢本身客家人啊嘛，講客家話噶嘛，所以佢都係住喺新界裏邊啲客家地區。譬如話邊度咧？譬如話呢一個沙頭角，佢住喺流水響嘅。 流水响啊！咦，我成日经过个流水响。如果行山， 系啊系啊，佢住流水响。佢过咗身之后，佢个墓地都系安放喺流水响。 竟然系啊！ 系冇错，即系香港其实有好多宗师级嘅墓地噶，即系佢哋譬如喺大陆落嚟香港，喺香港住咗落嚟，最后香港过咗身，佢哋都系葬喺香港嘅。嗱，最出名就叶问啦， 系啊系呢个亦 嘅。其实张礼泉都系葬喺香港。 哦， 仲有龙形魔桥嘅林兆贵都系葬喺香港。 龙形魔桥啊， 系龙形魔桥呢啲都大，即系喺武林街咧，啲大宗师级好好打，即系有真材实学好打嘅师傅嚟噶。 哇，呢、這个龙形魔桥你留翻下次我再睇一睇。 系同白眉好有关系嘅，因为佢系据传佢两兄张礼泉同阿林兆贵系有亲戚关系嘅。 哦，嗱咁呢，我哋下次再讲。喂，好啦。阿佳哥，除咗白眉派之外，头先因为我揾资料咧，就白眉派加埋呢个鹰爪拳嘅、哦。 嗱，鹰爪咧，其实咧，唔系白眉派里边嘅功夫嚟嘅。鹰爪系香港客家地区里边另一班人学嘅功夫嚟、哦。 但系就唔系张丽泉自己本身功夫嚟。 唔系嘅，唔系嘅。佢哋就冇鹰爪嘅。 啊， 唔系鹰爪嘅。鹰爪系咩咧？鹰爪咧，其实咧个门派就好细嘅啫。 啊 好细嘅啫，咁咧有古仔嘅喎。 系 古仔系咩咧？就话咧，佢原本出现咧就喺边度咧？喺城门水塘啊。 吓、啊，哇，好近啫、 啊。城点解叫城水塘呢？因为城水塘未变水塘之前咧，嗰度就穿过城门噶嘛。 我以为我初头就咁听你话城门水塘，因为城门水塘就好近马骝山。 系啊。 咁马骝山其实可能要话翻俾啲听众听，其实佢原本就系个嗰个我哋马骝山系统称嚟嘅，佢嗰叫鹰巢山。 系。 系啦，咁我就喺度谂，系咪鹰爪同鹰巢系咪 有冇关系？完全 冇关系，我哋谂错。 原因就系、是。在未有城門水塘之前咧，嗰度係一個山谷嚟嘅，高地一個山谷， 係 裏邊有好多條村嘅、 啊， 其中一條最大嘅村就叫城門村。 哦，依啲我都唔知喎、 啊。係啊，城門村姓鄭嘅， 係 咁咧，有一個外地落嚟嘅，即係唔係香港本地嘅，落嚟嘅教頭啦。咁、 啊、 就落到嚟嗰度咧，就喺城門谷嗰度住落，就嫁咗喺嗰度姓一個姓鄭嘅人。 係。 咁咧，嗰個姓鄭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村民咧，後來就將呢度功夫咧，就學咗之後咧，就好叻啦，就好打啦。咁、 啊、 就但係咧，由於咧，佢都唔係嗰只諗住係用嚟即係用嚟隔揾飯食啊。因為佢只不過係諗嚟學嚟傍身嘅啫。咁所以咧就冇話開武館啦，即係冇話好似阿張禮柱咁樣開武館啦咁樣冇嘅。佢、 嗯、 只不過咧就我係旁身咁樣，咁去到邊度有興趣嘅人，咪教佢幾嘢咧，即係嗰只。咁、 哦、 所以咧幾代人咧都係單傳嘅、 嗯， 即係一個傳一個。咁後嚟咧就去將呢門功夫咧，後嚟就傳咗邊度咧？去咗大埔啊！ 大埔邊度啊？ 大埔嘅嗰個叫做蓮澳啊，蓮澳啊， 蓮澳啊， 蓮澳。然後即係半春園一路行上頂嗰度啊，嗰度都有姓鄭噶嘛，嗰度係啦，因為點解城門新村上面嗰啲村咧喺個高原上面咧、 啊， 其實同嗰啲山路左通右突，我即係由城門行去大埔，其實有山路噶嘛， 係啊啱啊，由城門行去山路，而家條路咧就有兩條添啊，都行到添啊， 係啊，冇錯啦，咁啊佢喺嗰度住落，咁啊跟住咧結果跟住咧就有啲大埔嘅嗰啲嗰度嘅客家人咧、 啊、 就學咗呢門功夫。 Oh. 所以而家嚟講咧，計翻落去咧，佢哋有唔少嘅學咗呢門鷹爪人咧，都係大埔人。係咁樣咯。 哦，咁白眉派同鷹爪就兩個唔同功夫嚟㗎啦。 簡單嚟講就可能兩個唔同嘅門派啦。 哦， 簡單啲嚟講就，但其實係即係就係咁嘅意思啊。 都相當有趣啊！咁啊，即係大家聽完之後就唔好再將個白眉鷹王恩天正嗰擺埋落去啦。 提一提喎， 點啊？ 嗱，頭先我講嗰只客家，即係呢班客家人學嘅鷹爪咧，初期咧就冇名稱嘅。 啊！ 即系啲散手嚟嘅啫。 啊！ 咁啊，直到咧到去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啦。 啊！ 咁就有師傅咧就學咗呢門功夫嘅。 系。 咁咧就跟住咧就訓練咗幾個弟子就出去打擂台啊。 啊！ 咁啊打贏咗。 啊！ 打贏咗之後咧就過癮啦。咁啊嗰啲記者就問佢：喂，你咩門派啊？咁好打嘅咁樣。 啊！ 咁大佬，佢原本嗰套鷹爪拳咧係冇門派噶嘛。咁而家當時候咧。當時候咧，喺香港另外真係有個鷹爪門嘅，係、 啊、 有鷹爪門嘅。咁佢就如果個鷹爪門啲人可能誤會咗佢就係嗰個派別啦。 哦， 咁於是乎咧佢就錯咗名啦， 係 叫做南派鷹爪。 通常南北派都係咪就係因為呢啲咁嘅原因錯綜複雜咪變曬唔同㗎？ 唔係，其實主要都係有啲區別啦、分開啦，大家個源流唔同啊嘛。 哦，我以為佢係諗住輸人唔輸陣嘅時候咧，我講個勁啲嘅名字，改一個。 呢樣嘢咧就。各啦，但主要都係有啲區別，因為大家個師承唔同，個手法唔同，咁當然唔希望能夠俾人一種混淆嘅感覺啦，亦都唔想拖人哋個光啦。 咁啊係啊，自己嗰個勁其實都冇乜所謂嘅， 個個擅長啦，冇話邊個勁㗎，係學功夫咧，冇話邊個勁嘅， 重新見睇係嘛？ 喺個人嗰個發揮 係。 啊，草草咁劲， 系，所以你睇有阵时香港，譬如李小龙啊嘛，佢亦都系由自己自创一啲嘅门派，都系一啲即系最紧要学咗之后咧，集国家之大成。 系啊，学咗之后佢自己领悟到，发挥得最好，咁咪好嘢咯。 好啊，系，所以话其实香港几时都系咧，我哋有功夫城嚟嘅，咁啊揾翻啲功夫故事出嚟同大家一齐开心 share 啦。咁就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佳哥， 喂，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表示，近年涉及单车的交通意外增加，而今年头九个月踩单车人士涉及违反交通规例的个案就超过3000宗。警方说，一般单车违规情况包括武装上尾灯、不小心踩单车等。为了加强宣传和教育市民对单车安全的意识，警方下星期一起至二月底会推行警察单车制服与装备试行计划。20个人员将会以新形象在新界北和新界南的单车径执勤，而新单车和新衣都有标示警察的中英字样，被市民容易辨识，相信市民见到巡逻队会多加留意自己的踩单车行为。警方完成试验计划之后会检讨，再决定是否扩展到其他地区。警方国安处通缉5个涉嫌干犯香港国安法潜逃海外的人士，特区政府表示强烈支持。发言人说，被悬红通缉的人士多次公开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包括鼓吹以武力等手段实现港独，请求外国对中央和特区官员等进行所谓制裁，特区政府必须要迎头打击，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捍卫一国两制方针。发言人强调，在逃人士不要抱侥幸心态，以为潜逃离港就可以逃避刑责。特区政府会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北京地铁昌平线有列车发生车厢脱离事故，造成30多人受伤。事发在昨晚7点左右，北京地铁在官方微博公布，涉事列车最后两节车厢和前面的车厢在西二旗至生命科学园区段分离。地铁人员、消防和急救人员其后到场，疏散车上的乘客到西二旗站。北京地铁就事故致歉，表示将会尽全力做好善后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轻微至和缓日偏东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朝早寒冷，市区气温在12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随后一两日早晚仍然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美田路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美田路一带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交通系畅通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维利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小沥源，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在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黎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马场对出。而较早前江乐道中有路面急收，江乐道中去西营盘方向近住租比利街的慢线现在已经解封，急收就已经完成了，就是江乐道中去西营盘方向近住租比利街的慢线解封。另外九龙湾的启丽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启丽道去回启泰苑方向近住罗陈楚思中学对出仍然是全线封闭，瑞巴641号去启德方向都要改道行驶。咁提一提大家啦，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嘅分时段收费将会喺12月17号今个星期日上昼5点实施，私家车同埋电单车咧会因应时段而调整收费，至于其他车种全日咧就会划一收费噶。咁详情咧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香港易通行啦嘅 app 或者系运输署嘅网页同埋易通行个 app 啊。咁啱啱收到最新。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早晨啊，七点四十分，小白今日跟进乜嘢嘅体坛消息先？ 我今日先睇睇呢一个嘅欧联嘅战况啦。咁啊，欧联战况亦都经过咗咧，就系最后一轮嘅比赛之后咧，亦都即系决定晒所有嘅出场嘅名单啦。咁啊，因为大家都比赛完毕啦，咁啊，见到譬如系 A 组嘅赛事，我哋之前都已经讲过啦。咁啊，例如系拜仁慕尼黑同埋哥本哈根啦，咁啊会出战啦。咁啊，曼联冇办法啦，曼联真系喺第四啊吓。咁啊，另外就系 B 组方面啊，阿仙奴同燕豪芬啊出线嘅。咁啊，另外 C 组方面咧就皇马同 拿波里 啊。咁啊都唔难估啊，其实 C 组方面皇马都系抽到好签嚟嘅，其实呢一组。好啦，咁啊另外 D 组方面咧就皇家苏斯达同埋国米啊，咁啊奔菲加就冇办法啦。咁啊另外就系 E 组方面咧就马德里体育会同埋拉素、菲燕诺同塞鲁迪咧都冇办法，塞鲁迪咧就转战唔到呢个欧霸添。 因为 F 组咧好值得同阿小白讲，咁啊纽卡素原先咧几多分嘅， 系咯？ 点解啫？主场咧大意失荆州，因为佢哋系先入波嘅，点解咧俾 AC 米兰咧？就叫做作客咧反胜二比一，但系咧 AC 咧都唔能够出线，点 系啦？ 得失球咧就差过呢个巴黎圣日耳门，咁死亡 F 组咧最后出线咧就系多蒙特同埋巴黎圣日耳门嘅， 系啦。 咁啊 AC 就要踢呢个欧协啦， 系啦。咁啊真系嘅，巴黎咧亦都算得上系同波图一样赶上呢个尾班车嘅。咁啊可以话喺今届十六强入边咧就见得到，其实初头都谂住佢哋会系几好几强嘅，咁但系估唔到都要踢到几闷水咧，仲要靠得失球喎，呢样嘢我系有少少意外嘅，坦白讲句。 F 组其实纽卡素都好劲嘅，赞下纽卡素啊，今年踢得好好。你讲紧要应付英超联赛，跟住仲有呢啲女欧嘅赛事咧，即系比较难搞啲噶。你板凳深度唔够，不过唔系啊，纽卡素依家好有钱 嘅。 最有錢嘅英超球會其中一隊啦，咁樣好 G 組嘅曼城啦，同埋 RB 萊比錫咧就出線啦 ，H 組就巴塞同埋波圖啊搞掂咗啦，咁啊嚟緊好似歇完冬之後先再踢噶咯喎，歐聯即係冇咁緊接嘅喎啲賽事， 應該係。反而如果你話另外歐霸方面咧，咁值得睇嘅就係 B 組嘅伯禮頓啦，我都幾睇好伯禮頓嘅，因為其實佢幾場波入邊都踢得即係都係有板有眼啊。雖然英超方面咧就唔算係特別亮麗，咁但係起碼你保住咗其中一个位先，保住咗欧霸先。而家最紧要 伯禮頓琴日都赢波，小白你有了解？琴日好似都赢咗另一队嘅组合啦，赢咗马赛我冇记 错。哦，赢马赛， 赢咗马赛啊！咁啊，欧协杯赢二比一定一比零咁样，大家可以又欣赏下唔同嘅赛事。因为其实近排啲波都几多，你话今晚咧有免费电视台都有场波播，咁小白你都好熟日职啦。咁啊，利昂啦，即系对墨西哥嘅球队咧，就会对葡和红钻咁啊，葡和红钻今年 传统劲旅啊， 咁不過今年喺 J League 入面蒲王轉就中中停停啦，但係上年係踢得好好嘅蒲王轉，咁所以有得踢呢個世界冠軍球會杯。 係啊， 咁所以你話喂聽到阿歐講喂點解啊墨西哥利昂會對蒲王轉係咪表演賽並不是嘅，咁免費電視台今日好似十點半啊。好似有波睇，咁幾好。其實咧，呢啲禮拜五咧，俾你 Happy Friday， 咁啊九點零十點睇場波， 食下花生咁樣， 開心 幾開心啊！ 即係有時，即係做人都好簡單啫，麻甩佬嘅世界。即係你禮拜五飲杯啤酒睇場波。咁啊，叫做令到你一個禮拜嘅勞苦都叫個重擔都叫卸下， 一掃而空啊！ 系啦，冇错冇错。喂，转个角度，小白同你讲呢一个。喂，琴日咧我收到呢个消息咯，好兴奋啊！即刻谂住去买飞扑飞啊！就系咧呢个年初四啊，贺岁杯，哇，好耐咧。 系啊， 冇贺岁杯有外队嚟香港， 同埋真系初四都唔使初四咁嘅面口，因为有贺岁杯顶住。 喂，我其实咧，我有冇同你透露过？其实如果国家队嚟讲咧，咁当然啦，即系除咗我哋中国国家队，我哋会好支持啊。咁但系你由细睇到大，就有一队半队就自己好喜欢睇，我就几中意意大利队嘅。其实 系啊， 即系务实啲。系啊，我唔系好中意英格兰嘅。其实讲真嘅，英格兰我系觉得年年咧啲人个个喺度追捧啦，但系最后啲成绩都好差。咁呢一两年好翻好多啦，我哋成长譬如九八世界杯嘅时候，英格兰讲到哇又边个又话奥运仔有速度跑得快，跟住我心谂哇你都系入到去外围赛，可能十六强已经被淘汰， 以前都太多呢啲咁样嘅事实，即系 讲就讲到好劲咁样，但系最后咧都系雷声大雨点小，冇办法啦。但系如果你话以前咧，啲国家队嘅成员每逢去到国家队级别咧，譬如巴迪斯图塔，我几中意。 系啊系啊系啊， 风之子。巴迪斯圖塔 或者叫野獸啦， 係有啲人都叫野獸嘅。咁另外就係仲有當其時同巴迪斯圖塔嘅奧迪加，係 啊， 其實或者叫奧迪加啦，咁都係當年嘅阿根廷十號嚟嘅。咁佢都係佢無獨有偶同美斯都一樣，其實佢都係矮矮地嘅喎。 係啊，盤口技術好出眾啦。 冇錯啦，盤口技術好出眾嘅。咁佢都係我記得佢都好似喺阿根廷自己聯賽嗰度踢波多嘅嚇。咁呢兩位球員其實我自己幾中意。再我真係再細啲嗰陣時就。要睇翻朗拿度嘅年代，嗰陣時啊真係犀利，三 R 二 R 三 R 嗰陣時真係好亮麗啊！ 我記得人生第一次被足球迷倒咧，都係呢啲世界盃嘅。嗰陣時就係羅馬里奧同埋白必圖 入波嗰陣時，嗰個 B B 仔搖下搖籃嗰個真係好嘢。 即係你嗰陣時覺得啊，巴西足球、森巴足球 真係夢幻哦！ 係咯，即係好似。冇人攞到，冇人搶到佢哋嘅皮球㗎。嗰陣時係，即係佢哋追盤口盤口，耷停啊耷停，後爭啊後爭，好似表演賽咁啊。 同埋足球就係佢哋身體一部分咁樣。 好厲害！咁當然而家巴西有滑落嘅跡象。係 啊， 隨住你個正九號，同埋佢哋嗰個講緊係踢緊列查利神，我多次都喺度講啦，大佬。所以即係你諗下，列查利神踢熱刺咧，踢咗四年啊！踢第四季定唔知第三季先有第一二个入球， 系浮浮沉沉咁 样，好古怪噶呢个球员啫。唔系 anyway 啦，咁啊唔好讲品评个别嘅球员。喂，讲翻呢一件足球坛嘅盛事，好贺岁杯翻嚟，2月13号星期二，大年初四就系2024年嘅下午5点钟，咁啊约定你，我一定买飞入去睇。点解 大球场啊？呢个吓 系啦，我自己好中意咧罗马王子托特嘅。好中意， 我都好中意佢。 我咧托迪嘅波衫咧， 一人一球会佢系。 系啦，嗱，我估小白都好叫做好尊敬呢个位。其实我都好尊敬一生一代，即系one life one team 接近啦，25年嘅职业足球生涯咧，净系效力过意甲嘅罗马嘅啫，司职中场。咁所以小白头先有讲啦，话被誉为啊罗马王子啦。咁呢位罗马王子咧就系2017年咧5月28号咧完成咗喺罗马最后一场意甲。是丰盛的儀式。 是啊是啊。 我想讲在。 那刻我都记得啊。 罗马隔离范禮冈。范禮冈平时未进行那些宗教儀式你都知道。 教宗那些。 那一天呢罗马呢仿如一个宗教儀式咁去进行将罗马王子托迪呢去丰盛。不过罗马有少少发托迪有少少发福啊。嗱琴日呢睇返呢个世界明星队呢有几位球员都发福，包括边一位呢就係、是、荷兰嘅名宿啊史内达啦。 喔、 哦。嗰个十号仔。 我记得啊。 你记得 溜溜瘦瘦嗰个嘛。 係啊哇依家最好波啊冇踢波。咁仲有边个呢咁仲有呢个摩连迪斯啦即係皇马嗰个。几条烟入面都有摩连迪斯。 佢有踢过皇马有踢过利物浦㗎喎。 係啊摩连迪斯都好扭得嘅。咁龙方面搵嚟占士啦。咁佩奥尔都喺度啊。 喂佩奥尔我好想睇喎。佩奥尔以前呢喺巴塞嗰陣时嘛。即係佢少少长头发嘅。咁佢一有啲咩事呢佢係大哥身份咁行出嚟。即係指挥大家嘅。佢以前咧喺巴塞后卫嘅时候，嗰个位置咧真系无人能及啊！有佢喺度嗰场波失分咧，真系好难啊！ 系啊，所以呢个 line up 咧，其实都我好欣赏足总啦，同埋主办方啦，或者赞助商啦，咁啊，即系呢个阵容就我自己好乐见，仲有咧。华朗啊， 佢华朗我都想睇，光头有苏嗰个嘛， 每一个人讲出嚟都好想睇。即系我有阵时嗱，当然啦，下年咧绝对系足球年嚟噶，头嗰几个月点解咧？点解咧？一月咧，你就要睇香港喺卡塔尔嗰度踢亚洲杯决赛， 系 咁咧赢咗或者亚洲杯决赛啲名次系好咧，咁你就有机会直入世界杯，咁有机会港队踢世界杯不是梦嘅。嗱，当然啦，未踢。所有嘢都有可能噶， 系 咪先？冇人知噶。你德国对日本都冇谂过，日本系可以唔系赢德国，系炒德国。 系啊， 即系你有好多嘢你唔知嘅。足球真系圆，波真系圆，好似啲师傅话斋。好啦，嗱，除咗呢一个咁啊，跟住一月就有嗰个奥运啦，传奇巨星队 嘅史布 斯啦，咁啊有好多名宿啦。一月到中旬嘅时候就美斯 啦，碧咸率领佢哋过嚟啦。 冇錯，2月13號就賀歲杯。賀歲杯呢個 line up， 頭先小白都有講，哇，真係粒粒皆星。咁係咩呢世界明星隊，即係頭先我講啦，有華朗，有史大 史內達啦，有呢個羅馬王子托迪啦、詹士啦、佩魯爾啦、斯維斯達啦、馬特拉斯，哇，馬特拉斯我都好耐冇睇，其實希比亞啦呢啲嘅球星都會嚟到嘅。咁啊，香港嘅明星隊有邊個咧？ 香港啲我都好想睇、啊， 李健和和哥啦，當然 係啊，和哥山道士 係啦，係啦。山道士， 山道士我都好想睇 啦，山 Sir 啦，系啊，猪仔啦，范俊业啦，即系当我哋当年门神未系叶鸿辉嘅时候，其实范俊业我都好喜欢嘅一位门将， 冇错冇错， 因为几靓仔。咁当然我自己最喜欢就系依家都有喺大台广播啦，阿陈伟豪啦，香港队长啦，被誉为。咁、你见到佢同埋陈七咧，都系悉数落场啦，我系几乐见嘅。点解咧？我记得早十几年前呢个东亚运呢又令到大家好振奋。 哦是啊 那 个。那场赢咗日本队㗎嘛。 是啊哇香港。 那场就哇我自己都嗌到。 即 无论 系点啦你其实你见返依家仲有踢緊好似得返公事量有踢緊系咪我冇记错嘅话。即得返当年嘅日本队你话U17 定 U23 咁嚟踢但佢哋依家都已经成为咗球星有啲踢过阿仙奴添手下符咁样。所以当年其实港队对嘅日本队都唔系叫做水火兵团。 系啊，喂，其实欧惠伦我都好中意噶， 中意左轮。 以前系啊， 系啊，欧惠伦就系最出名系咩啊？你知唔知道？ 系咩啊？ 算啦，唔好讲啦，搞 get 嘅呢啲通常都系，都系球员年代。死火轮啊嘛，系咪先？咩叫死火轮啊？你就系咁跑啊，速度够快冇死火咁样。咁和哥就一抹一把嘅长头发啦，潇洒。 以前啦、啊， 而家都系噶，依家广播都好潇洒嘅， 潇洒。 广播都好潇洒嘅。咁啊，哇！呢啲全部都 期待住佢哋演出啊。 梗系啦，我哋呢啲已经有十几廿年嘅叫做资历嘅球迷，当然想睇呢个啦。我可能当日我都未必会选择着香港明星队嘅波衫，可能真系着翻件罗马嘅波衫，又去撑下托迪。 托迪嘅话， 托迪你嚟过香港？我印象之中，因为。 托迪啊！ 我印象之中，托迪未嚟过香港。 托迪可能真系未嚟过， 系即系你话活动咁，可能有。我印象之中，托迪未嚟过香港，所以其实香港几多人咧，好中意罗马呢队球队噶。因为咧，当然依家就摩连奴去带啦，其实佢都系叫做前半版嘅。而家 就即系问啲啦，但系成绩就未如理想啦。虽然都系叫做唔错噶啦， 喺卢卡古噶，依家前锋都仲 系啊， 即系你都唔好。当呢个罗马，即大家依家少咗睇意甲，但系意甲好多劲人噶，即譬如我头先讲白礼顿赢咗马赛啦， 罗马第四嘅其实而家 系啊系，马赛有奥巴美扬噶，即佢都有佢所属嘅劲人， 都系有佢哋嘅升级嘅。 大家依家你当然啦，香港球迷好多时候都即系单单咁样聚焦咗喺呢一个叫做英超嘅世界嗰度啦，咁所以大家又可以睇下唔同嘅足球赛事啦，我都觉得系。正嘅， 系啊，哇！嗱，我就好期待咧华朗啦。我嗰阵时自己就好中意华朗呢位球员嘅，特别佢踢紧阿根廷队嘅时候啊。咁但系我就觉得佢踢曼联嘅时候咧，都算好噶啦。以阿根廷人嚟讲咧，踢曼联佢应该系最好嗰位添。 系啊，咁啊，大家可以mark 定时间啦。咁啊，如果留港消费系最开心啦。 系啦、啊，2月13号啊，记住啊，呢一场嘅比赛，2月13号年初四下昼5点喺大球场啊。 装衬领带很古老，夹从座架保养好。菲林配相机与伴侣珍惜过气唱片铺，唯一喜爱的古堡式法国餐厅，手机已经古董级数还用这部，新鲜感毫无经典半场讨好，多么好。心睇不厌，再重读你写过信件，只因你发光记忆点，宁愿因 始老土不变，明知身火色应该先进过古典，手表以及光阴抛弃留下纪念，回忆七零年，回忆一闪相见，用我。 名字是 Jason 陈柏宇，有呢首作品怀旧是一种品味啊！刚啱我哋都怀咗一天嘅旧啦，讲咗好多唔同足球嘅名宿啦，希望咧呢个贺岁杯咧啊，你都会去捧下场啊，试下坐爆个围院啊！ 晨光第一线，船仔 讲错咗， 坐爆大球场， 坐爆围院好小事啫，坐爆大球场应该5万几6万人先有坐爆，同埋啊呢个前香港队嘅队长陈伟豪啦，其实佢都有讲啦，就系话希望大家一家大细入嚟睇波，再加上一样嘢咧，就系、是、估唔到佢嘅告别战咧，当年因为疫情咧、就冇得上演啊！ 哎呀，而家踢翻可以， 你要群星拱照啦，伟豪唔使惊嘅。好啦，船仔交俾你去讲啦，唔该。 系，而家咧，你好多人都会喺一啲叫做热泉或者冷泉嘅食品嘅售卖机啊， 系 嗰度买嘢食嘅。尤其是我咧，因为我系一个点样讲啊，懒人啦、啊，或者系一个永远都系赶紧时间嘅人嚟嘅、因为我啲预啲时间预得几差嘅， 时间唔够使。 冇错啦，咁所以呢一啲嘅售卖机咧，可以话系我嘅恩物啊！我真系成日，或者就算系你入去一间 coffee shop 入边咧，咪会有啲雪柜系摆沙律嘅。 系啊， 又或者你啲譬如港铁啊，附近咪有啲寿司铺嘅。我都系平时劲中意买饭团食嘅。 哦，你系呢啲嘅捧场客嚟嘅。 系啊，咁你哋咧，你哋会唔会成日都买呢啲咁样嘅食物咧？喺 有买啊，不过咧讲真，我觉得几贵，因为咧，譬如喺中环有阵时咧，唔够时间食饭，我好似喺电台都有讲过，买嗰两嚿饭团咧，一个就系、即系小白都中意食咩明太子啊，另外买个鳗鱼咁样咧，跟住佢加个汤咧，临尾埋单咧$78咯。 系啊。 因为一个饭团其实讲紧成$27佢而家， 所以通常咧，我自己就通常跟 set 买嘅。 你跟 set 买咪佢俾多一个汤你啫嘛，其实咪$50几-$60。咁但系一嚿饭团，我哋正常成年男人真系唔够。 其实唔够啊，真系。 一定唔够啦， 我都食两个。 你食两个27乘二，你都讲$54 啦。边有咁贵啊？ 27乘二，如果你个饭团$27， 睇咩味道啦？有啲味道其实佢都系$20都落到楼嘅。 系啦，我系食嗰啲。哦，我知啦，咁我食平啲嘅， 唔关平，咁你平贵其实嗰个饭团都争几蚊啫，好老实讲，所以都系贵，我觉得系。 贵啊，但系又真系为咗方便咯， 为 咗方便咯。咁但系同一时间，点解要讲一讲咧？原来因为好多嘅一啲叫食物贩卖机啦，或者售卖机咧，系有一个卫生嘅隐患。 吓系啊。 系啊，因为咧，亦都有即系香港申诉专员公署咧，寻日就公布咗一啲嘅调查啊，原来有好多嘅售卖机持证人咧，其实系冇严格遵守食环署制定嘅一啲条件嘅，譬如乜嘢咧，我听到就好惊啊，就系呢一个食物嘅储存温度系唔达标嘅。 哦哇，咁咪容易 生菌， 系啊，好容易有细菌。 系咯， 都多呢啲食物中毒事件。早几日又话有啲人去食生蚝咧，又话都有呢啲咁嘅病毒出现咗，好似热得滞，搞到只生蚝都 坏埋嘛。 咁我估话生蚝，我估话生蚝都估唔到嘅。我本身个地方冻冻地嚟到你香港，早几日成27度咁样，我点估到12月依家 生蚝出汗啊？ 系啊， 系啊。咁另外亦都有一啲，譬如冇定时去清倒机器入边嘅废物箱或者废水箱啦。或者是亦都是其实那个公司没有公开了那个售卖机的温度或者清洁记录的。其实是有 regulations 的，可能你一日就要倒不知道多少次水啊，或者实际上你入面那个温度计应该是要多少度的。 喂，船长，我调返转头啦，这些报告出咗嚟咧，有冇吓怕咗令到你咁贪方便？平时都系饭团精嚟噶啦，咁样都 我 会继续 食翻我食开嗰间咯，因为食咗咁多次都未肚痛啊嘛。 系有往迹系嘛？ 有往迹，以我啲咁食咩都屙嘅，即系一少少污糟就屙嘅肠胃咧，我应咁嗰间应该系冇问题嘅咁样。 咁啊，即系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啦，放心嘅，即系嚟紧都会冻翻啲。 如果出咗呢啲报告嘅话，咁咪有。关公司咁咪做翻好嗰啲，譬如温度嘅调节啊，多啲清洁啊。咁如果你甚至乎而家坊间，譬如啲自动贩卖嘅，有阵时会帮你榨埋汁噶嘛，榨埋橙汁噶嘛。 嗰啲就系更加恐怖，就话嗰个废水箱嗰个嗰样嘢啊， 即系我真系唔系好够胆饮嘅。 我都唔好够胆饮， 我有买过噶， 一出嘅时候买 OK 嘅，即系所有嘢一出咧都系冇问题嘅。 但系摆一年之后咧，就大家要谂下啦。 系啊，所以各位公司做翻好啲啦。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五的早上八点十三分，这个环节继续请来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们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哦、大家好，星期五快。 是 Happy Friday 啊，咁见到呢今晚美股啊都几好啊，咁债息呢就失守四厘，但是道指呢就升了二百几点啊，开市的时候呢咁又再破顶啦，咁继续做得好喎、啊、咁睇嚟呢都叫做美股方面啲投资者都笑逐颜开啊，暂时来讲啦，咁样咁啊，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外围嘅市况先啦，好嘛？唔该晒。 好，继续都系讲个原因，但系继续咧都系令到美国股票市场咧就系、是、向上突破破顶噶吓，历史嘅新高，道琼斯指数咁讲紧咪1890年到而家嘅新高咯？你话犀唔犀飞利咧？咁当然喺过去呢几日咧就系、是、啲央行繁忙嘅一个星期，咁我点都要好快都讲讲嘅。咁嗱，联储局大家知啦吓，维持住利率不变，而咧巴威尔啊鲍Sir咧咁啊更加已经系连续第二次咧。在这个即是议息会议之后呢就放假。咁所以呢就大家已经是怎样呢，这一秒钟呢就坐定粒六㗎啦，就百分之都差不多100%啦，就除了呢就认为美息已经见了顶呢，更加憧憬呢就春年年中就开始减。因为呢就睇到联储局嗰啲官员嘅对于未来嘅息口嘅展望，包括就係呢个点阵图，咁真係冇点大家㗎嘛。咁佢哋点咗喺边呢，咁点完之后呢就认为呢春年年底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呢大概去到 4.6% 呢就係一个合适嘅水平。喂，咁就紧要啦，因为呢比起两个月之前呢佢哋嘅预测呢就低咗成半厘咁多。半厘喎、哦、都唔係講笑㗎噃。咁即時嘅反應呢當然就係、是例如啦 ,CME Fed Watch 啦，即係期貨市場呢就已經係估緊，就話嘩即係可能去到大概出年年中啦，已經有成6-7%嘅機會呢聯邦基金目標利率會落返4.5%到4.75%。咁所以即係簡單啲講啦，即係估計出年呢冇減一厘呢都起碼減3/4。咁所以呢就成為咗呢一、這個美國股票市場呢就持續呢就是繼續超買得嚟咧，就再可以咧就貼住個高位升嘅一個幾主要嘅原因，因為咧講緊十年期嘅債息咧已經落到四厘樓下或者四厘嘅水平啦，咁所以相當之正面就係長期利率嘅展望咧有個好翻天覆地嘅變化，而家咧就低過即係兩個月之前好多好多，咁所以咧就成為咗咧利好即係美國股市嘅最主要嘅理由啦，咁大家就欲罷不能咁嗰只啦，因為真係連續兩次都放鴿呢、鮑Sir 呢就係、是、 少見 都要係啦，都要為呢個火上加油嘅美股呢就係、是、即係負責任嘅，咁當然呢個係一個好正面嘅一件事啦，客觀地講美國嘅通脹嘅數據舒緩，咁而就業市場都仍然保持到一定嘅活力，而繼而呢例如即係零售銷售啊呢啲數字都比預期好嘅時間呢，咁軟著陸嘅機會就好大啦。咁當然香港就冇喐啦，因為聯儲局唔喐啊嘛，咁各大銀行嘅最優惠利率都唔喐啦，咁金管局個貼現窗基本利率基本上就係照跟嘅啫，當然亦都唔會喐。咁所以唯一一個會喐嘅呢就係、是、個同業拆息啦，咁另外呢都好快講多兩句，就係、是、啲其他啲央行啦，因為歐洲央行呢都開完會啦，基準利率呢就四厘 作融資利率4.5%完全符合預期，亦都係冇喐。咁仲有另一個又係意識，但係亦都係冇喐嘅咧，就係、是、英倫銀行啦。咁啊，維持住咧呢、這個指標利率咧5.25%嘅。不過佢咧就變數大少少，因為咧當中啲官員咧就6-3嘅啫，有3個都認為仲要加息嘅。咁不過無論如何點都好，咁而家睇嚟咧就係、是、全球各國央行咧因為通脹即係飆升而推出嘅一啲緊縮嘅貨幣政策咧，或者量化緊縮貨幣政策咧，咁而家就去到尾咯。咁所以呢個都會係成為咗股票市場甚至乎債券市場咧即係近期嚟講，即係股債都係齊高飛咧嘅最主要原因嚟嘅。 好，咁啊嗱，轉個角度 ，Dicky， 我哋又翻嚟本港嘅股票市場啦。琴日港股幾叻啊，升到173點，可以再叻啲嘅，有段時間升到349點嘅。咁啊，後來就升幅收窄啦。不過咧，琴日支撐大市咧就係、是、一啲傳統股份，好似 Dicky 頭先咁樣講啦，即係聯儲局減息嘅預期升温啦，再加上咧美債息回軟啊，咁帶動咧一啲息口嘅敏感股，包括咩啊一啲 weeks 啦，即係房托股啦，同埋咧地產股咧都有受追捧嘅，咁啊升幅都係3.4%-4.2%啊，咁樣升得幾靚仔。好啦，咁如果好似 Dicky 頭先咁去講個環球嘅金融市場嘅形勢，喂、有機會咧，即係聯儲局嗰個減息預期升温，喂呢啲咧即係息口股就有機會翻翻嚟噶咯，啲 fans 又重新再 OK 翻佢哋噶咯，覺得其實派翻7厘8厘都好 OK 噶啦，人哋有咁多土儲咁多地咁樣係嘛 ？OK， 咁啊 ，Dicky 一次過去交俾你去分析一下，而投資者可能喺下年咧，2024年咧 ，risk 有冇機會都冇咁 risky 啊，冇咁高風險，因為你見到過往，譬如你睇今年啲房托股咧，舊時都諗住穩穩陣陣收息啦，有好多隻咧由高位啊。即系年头嘅高位，而家一抛抛咗落嚟咧，都真系输咗一半有多噶吓。OK， 咁啊 ，Dicky 交俾你去讲啦，唔该晒你。 好嗱，当然喺加息嘅周期之下咧，就唔好话房托啊，托唔住啦，即系基本上任何定息嘅工具咧，都系要跌嘅价格。咁呢个都系好基本嘅理论。好啦，咁但系而家咧就讲啲咩咧？嗱。就是第一，就是假如亦都我是100%相信的，就是美國的息口短期見了頂，咁而只是憧憬緊就幾時開始減呢，咁往往呢在未減之前市場已經有所反應的啦，即是話我過去曾經呢，我記得兩個月之前都有預測嗰件事的，都成為了事實啦，就是話呢當美國的息口未減，但是市場就開始會憧憬究竟幾時會減，咁債券的知息率呢個曲線呢就會個逆向呢就會開始改善，即是倒掛情況就沒那麼倒掛了，長債息呢就會先有反應的，因為都是講緊長期未來利率的展望嘛，短期未減，長期的展望是減，就長債息會先回，好了已經發生曬啦，咁亦都利好股票市場，當時都有講過嘅。咁但係到現在咧，對於香港嚟講咧，嗱當然啦，即係大家都會明白就係、是、嗱，如果我哋從一個持平客觀即係嘅角度去講啊，即係當美股哇歷史新高道指，咁我哋仲係低位徘徊係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哋少少正面積極樂觀咁去諗咧，嗱，起碼如果美息見咗頂，咁喺聯繫匯率之下咧，其實最優惠利率亦都有望見頂，亦都我相信已經係見咗頂㗎啦。各大銀行嘅最優惠利率，但係佢哋唔會咁快減住嘅。咁當然啦，即係銀行同業拆息咧，其實亦都會可能率先反映呢個情況嘅，有機會咧就係有所回落。咁即係亦都意味住咧，就係個港息咧有機會咧就慢慢回順。嗱，點講都好啊，即係對於香港嚟講，如果你話對於收租股啊、REITs 啊咁，息口見頂咧總好過未見頂啊。就算未減翻落嚟都好咧，咁見咗頂先咧都係一件好事。對於佢哋嘅價格嚟講，一定係正面。所以點解會係聯儲局宣布咗，或者巴威爾哇即係放只大鴿出嚟嘅時間，大家就會見得到香港嘅息口敏感嘅地產股啊、收租股啊、房地產信託基金會即時有反應咧，就係建基於呢個原因咯。咁所以我都會相信就係、是、即係。再長遠少少去睇啦，雖然港股而家都在低迷啦，但係我個人都講嗰啲預測，我就相信年底咧守得住咧之前嘅低位，即係接近159啊，即係15,900嘅呢水平嘅。咁第二就憧憬住睇下可唔可以彈翻上去16,500樓上。 可以嘅話咧，咁就係即係唔係話藥到病除，但起碼都叫做止跌回穩。咁希望呢兩個主觀願望可以成真啦、啊、嚇、啊。即係畢竟其實而家數數手指，哎呀，即係餘下十二月仲有聖誕節又除夕嗰啲，剩翻幾多個交易日啦，大家都數到噶啦，係咪？咁所以即係希望就即係當呢個息口嘅因素都會成為咗其中一個利好或者係支持翻港股見底回穩嘅一個指標啦。當然我哋唔係淨係睇利率啦，但係利率都係其中一個非常之有影響力嘅因素咯。 嗯，咁啊，希望真係好似 Dicky 咁樣講啊嚇，咁啊港股咧十二月咧可以咧咬腰疲極泰來咧，咁啊大家咧可以買份聖誕禮物仔都開心啲啊，連埋啲甜頭嚟啦。好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黃禮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該 Dicky， 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偈好嘛？多謝你，拜 拜。 一阵雨，雨过后再未重遇，我却死心塌地呆站在原处，只有青春有什么可以说？雨季走了，得来薄酸，雪再飘过换寒暖。两脚即使颤动，情绪却锁住一片忠心，这是我的短处。来胜的比赛，像只中犬的爱，长流细水编织典故，方可以跨世代。善良的车站，尽疲一生替恋人成灾，风雪我都依然观赏未奔车开，被雪花掩盖，蒙着两眼看将来，人潮暗涌一生找你，充满绝望和期待，自残式忍耐，历遍春花秋叶从没有悔改，放你的风中一石沉大海。太充裕，所有光阴压下我的赌注。来胜的比赛，像只中犬的爱，长流细水编织典故，方可以跨世代。善良的车站，尽其一生替恋人成灾，相信有生之年总可望上天海，被雪花掩盖，蒙着两眼看将来，人潮暗涌一生找你，充满绝望和期待，自残式忍耐，历遍春花秋叶从没有悔改，会有历史记载，令后代动容的爱。耐性的比赛，直到风光不再，原来涉谷攻击终点消失，我都会在。素游客地标，让每一位人为我等到窗外，所以我等不来，亦是遗恨应该。长路都乞丐，谁谁路意也痴爱，繁荣会死比不起我，这故事更别人无奈。任谁劝于移不开，一千多万年争取一直爱，自明年纪轻都等会竞赛，万年后今天待旁观者感慨。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八点二十七分啊，咁啊，今朝咧可以同船仔同埋小白咧讲下呢一个啊吓，咁礼拜日啊，市区气温去到十二度左右啦，早上 系啊， 咁啊，正所谓冻冻地食腊味， 系 咁，但系咧，哇，几份报章都有讲我话消委会咧，早几日咧就做咗呢一个咧，叫做腊肠腊肉啊。嗰個叫做測試啦，咁市面上啦三十款嘅臘腸啦，發現啦六款嘅臘腸嘅樣本咧抽出咧，哇勁用呢個染色料啦，跟住仲有係啊，仲有咧呢個致癌喎，仲會咧，哇好恐怖啊呢個其中一份報章啊嚇，特別 mention 佢話會致癌同埋屙出呢個紅色嘅尿液咯。 哇 咁雖然即係如果你食紅菜頭咧，你健健康康，你 V V 嘅時候，我食紅菜頭嘅時候，我知道我食咗紅菜頭嘛，但我冇諗到食臘腸嘅時候，我都會咁樣噶嘛。 啱嘅，嗱唔係算鹽啦，咁亦都係少少嘅温馨提示，因為好多時候咧，反而係啲老人家、啲老友記咧，好中意咧冬天嘅時候，簡單啲啦，煲咗個飯，跟住整埋臘腸落去，剁幾嚿臘肉咁啊，一餐咁我都明嘅，係好鹹香嘅。作為即係依家即係接近四張嘅，我都覺得係正嘅。不過多吃咧，絕對係無益啊！仲有咧，當局都有講啦，話其實咧呢啲高鈉高脂嘅嘢咧，其實加入咗好多呢啲硝酸鹽啊，同埋亞硝酸鹽咧，可以有致癌嘅咁啊。市民咧少食為妙咯， 哎哟！ 同埋最搞笑，我見到佢話咧有一啲講到明係瘦腸咁樣，最後屘出到嚟個脂肪量有一款咧係肥過正常嘅腸啊！ 即係我哋有時做節目 中意食肥腸嘅人，應該買嗰只瘦腸。 有時做節目都好啊，你見到船仔好乖啊，翻嚟即係做咗啲功課咧，咁 highlight 咗啊！佢有講咧話係違反咗商品說明條例啊！佢話該款臘腸係違反咗商品說明條例，你明明話瘦。你俾啲肥嘅， 我谂住减肥嘅，哎呀，点知而家仲肥咗几磅添？ 即系玩嘢啦， 系啦， 系啊， 想增肥嗰啲人真系应该睇下呢一份啊， 系啦，真系千祈唔好啊！所以大家咧食都要食得健康一啲，虽然天气就嚟紧会比较冻一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话，中方坚决反对英方诋毁中国香港特区法治、被互通缉犯和干涉香港事务的行径，中方已经就此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驻英使馆回应有传媒查询，英国外相卡梅伦指责香港警方通缉五个外逃反中乱港分子。使馆方面对此有乜嘢评论？发言人话：中国香港特区警方通缉涉嫌干犯煽动分裂国家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的五个外逃反中乱港分子，完全是依法行事。亦都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正义之举，以及保障香港繁荣稳定发展的必要之举。发言人又说，中方再次提醒英方，香港早已回归中国，英国政府没有资格、没有权利对香港警方的执法行动说三道四或者干预阻挠。中方强烈敦促英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而应该配合香港警方将有关反中乱港分子缉拿归案。北京地铁发布重要出行提示， 地铁昌平线珠新庄站至昌平西山口站以及西二旗站至西土城站上下行区段今日正常运作，市民可以通过8号线和13号线转车进入市区，西二旗至珠新庄之间由公车接驳。另外，为了确保在极端天气下地面和高架线路列车运行安全，所有相关线路采用人工驾驶模式降速运行，适当拉大发车间隔，沿线公交将会加大运力接驳。昌平市昨晚大约7点发生事故，西二旗站至生命科学园站上行区段一列列车有车厢脱离逼停区间，事件中没有人死亡，30几人受伤，所有伤者送院治疗，事故原因仍然在调查，地铁公司深表歉意，承诺全力善后，救援疏散过程中自行离开的乘客，后续若果感到不舒服可以随时联系地铁公司，公司将会承担相应的治疗恢复费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年度记者会上说，俄中关系已经成为世界稳定的重要保障之一，强调两国在军事、经济和人道领域进行合作，但是不会建立任何集团，不针对第三国。普京又说，俄中合作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为俄中关系在各领域的发展感到高兴，目前双方各领域合作稳步发展，预计今年双边贸易额将会增长三成，超过2000亿美元。普京强调，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春天访问俄罗斯，为俄中关系发展注入强大动力，目前俄中正是积极落实两国领导人共同确定的目标，所有工作正是积极有序地进行。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09， 日元 142.37， 瑞士法郎 0.868， 加元 1.341， 人民币 7.112， 英镑对美元 1.276， 欧元对美元 1.098， 澳元对美元 0.6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 日经平均指数报 33,007 点，升32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2.03 美元，卖出2032.66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今晚有一两阵微雨，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朝早寒冷，市区气温在12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随后一两日早晚仍然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大埔公路啊。咁由于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噶。咁龙尾排翻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大埔教老围对出啊。咁重复多次啊。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咁龙尾排翻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教老围。另外在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附近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大窝坪的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出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大窝坪。较早前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美田路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而家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美田路一带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时代广场，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车龙都是排到去时代广场对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现在龙尾排到去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 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在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龙富路近龙日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啦，接近丹桂村。咁提一提大家啊，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啦，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出咧系有坏车阻路噶。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大窝坪。咁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由于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需要全线封闭，龙尾排翻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教老围对出。咁最后提一提大家，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嘅分时段收费将会喺12月17号今个星期日上昼5点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34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12月23号黄昏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节目时段内播出。表演嘉宾吴业坤、叶巧林、JNY Beats、Venus、力尊、欧子林。到时会揭晓嘅奖项包括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至尊金曲。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嚟到星期五啦，都可能星期六日大家可以放假嘅话，不妨试下揾一个新嘅好去处啦。 哦，而家好多啦，譬如今朝都介绍过，而家香港有好多唔同嘅圣诞市集啊，咁啊全部都系新 build up 嘅。 系啊， 咁你揾一个自己嗰区又好，或者你跨区去享受一下开始呢个圣诞嘅气氛都好啊。 香港依家真系唔怕冇嘢玩，周围都有玩。 冇错， 区区有食神，区区有嘢玩。 系， 譬如我今个礼拜可能去过呢个亚洲博览馆嗰个巨型车展啦。咁、你入咗去东涌，你就会喺嗰度玩玩饮饮食食。 系啊，系啊，东涌又有圣诞市集啦。 系啦，呢啲都系啲好去处。你去边啊，船仔咁样？ 我谂住搵，我最近搵到啲地方咧，好搞笑喎，喺屋企附近嘅、竟然咧搵到一个久违。真系好耐冇见过，真系冇几年冇见过嘅怕丑草啊！ 哦， 又系成个草地都系咯， 怕丑草系 可以系咁掂佢咯， 系咁狂掂， 掂两下好啦，人哋都惊噶嘛， 唔系掂完一下，我就会掂第二棵咯，咁就佢就唔系，我惊佢会 挂啦， 系挂啦， 轮住嚟怕丑。 系啊，轮住嚟怕丑， 玩一两下好啦， 系啊， 系啊，系啦，佢哋都有佢哋嘅生命吓， 啱啊， 咁啊，真系啊，呢个礼拜揾啲好嘅去处啦吓，大家放松下啦，区区都有嘢玩噶，香港。 我哋而家唔需要钻木取火，如果需要火嘅时候，有打火机就得啦。不过打火机究竟系点样发明嘅呢？就等孔益璇船仔转头话你知。 大家都以为打火机是美国人发明，其实打火机是由英国发明的。话说在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烟草店门口出现了一张很奇怪的招帖，有一个士兵担着一口烟，左手拎着枪，另外一只手就拎着一个好像会冒火的东西，大家以为是新的武器，其实就是打火机了。打火机其实是一位伦敦的青少年发明，他的名字叫做阿尔弗雷德·丹希尔。他当时就知道前线的士兵想吃烟，但是因为火柴受潮打不着火，所以他就决定要研制一款不会受潮的打火机。于是他就同一位化学家一起研制了由金属外壳和顶盖组成的打火机。虽然这一种打火机去到1924年才开始大量生产，原来打火机是这样发明的。下次大家用打火机的时候就知道原来是英国人发明的啦。 我承认我有时候看起来好严肃，低着头吃着我的食物，不要敌我眼神，试图邀请我加入，我好害怕我表达不清楚，事实有多精彩都明白，都在我脑海，谁和谁又分开，谁先没有了爱，好像夸夸其谈，朋友无私，还交谈着别人崇拜，没有一步错误，有了得到高人觉悟，好人觉得我坏，坏人觉得我怪，自我却真才明白，因为我得了我社交恐惧，笑的时候我笑不出来，我为何还要给个交代，孤独坐在角落，但我已经亮起牌，即使没有半个人看出来，事实有多精彩都明白，都在我脑海，谁和谁又分开，谁先没有了爱，好像夸夸其谈，朋友无私，还交谈着被人崇拜，没有一个错误，原来得到高人眷顾，好人觉得我坏，坏人觉得我怪，自我却真才明白，这社交恐惧爱是脑海想给自己超越。 猛然之间才发现，我原来并没有很想浪迹空山过花期待，不由别无四海江南正面被人崇拜，没有一笔写作不由来得的高人飞绝。 8:47带来陈奕迅的一首作品《社交恐惧癌》。 晨光警政，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今集呢，晨光警声呢，有香港警务处商业罪案调查科反诈骗协调中心的高级督察陈泳仪 Gloria 呢，以及罗奕鹏 Lewis 呢，担任嘉宾主持的，介绍一下新成立的反诈骗联合情报中心。早晨 Gloria， 早晨 Lewis。 早晨啊，欧，咁多位听众早晨，我是 Gloria。 啊，欧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早晨，我是 Lewis。 Gloria， 我知道咧，反诈骗联合情报中心咧就系喺11月24日咧正式成立嘅。其实点解会成立呢一个中心咧？同反诈骗协调中心又有啲咩关系啊？ 冇错啊，阿欧。咁我哋反诈骗联合情报中心咧喺今年11月24日成立嘅。咁英文名咧就叫做 Anti-Deception Alliance。咁情报中心嘅英文简称咧就系 ADA。咁我哋呢个情报中心其实系由香港金融管理局、警务处同埋银行业界长期以嚟公私营伙伴紧密合作嘅最新成果。咁我哋目的咧系想保护我哋金融体系同埋社会大众免受诈骗同埋金融罪行嘅影响啊！我哋情报中心亦都汇集咗我哋警务处反诈骗协调中心嘅人员同埋参与银行嘅职员，一齐合作迅速咁样识别同埋拦截犯罪嘅收益，加强我哋现行24/7止付机制嘅成效。以及咧都会主动识别一啲诈骗案嘅潜在受害者噶。 跟住落嚟就等我为听众讲解一下情报中心成立嘅起源啦。其实为咗更有效咁应对持续上升嘅骗案趋势，警务处联同香港金融管理局同埋银行业界嘅高层管理人员，喺今年4月就打击骗案举行咗一场分享会。喺分享会上，大家都分享咗好多唔同意见。一起讨论怎样去运用各自的专业知识和资源去加强合作，共同制定更具策略性、主动性以及创新的措施去加强打击骗案的力度。其中一个创新的措施就是成立一个崭新的联合平台，以促进公私营合作携手打击骗案，保障香港市民财产同埋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声誉。 咁现时有几多间嘅银行参与情报中心嘅工作呢？ 现时参与嘅零售银行咧，其实有10间，包括有东亚银行有限公司、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星展银行、恒生银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亚洲、南洋商业银行、华侨银行以及渣打银行。咁我哋情报中心咧系有反诈骗协调中心嘅人员同埋参与嘅银行职员一齐工作噶。咁比起以往咧透过电话同埋电邮嘅沟通模式，而家可以咧更加即时面对面咁样去分析同埋商讨一啲急切需要处理同埋提供协助嘅案件，咁就更有效咁样减低市民嘅金钱损失，守护住市民嘅财产啦。 大家真系花咗好多心机同埋努力去建构呢个中心。Lewis， 你又可唔可以介绍一下呢个中心嘅运作模式呢？ 当然冇问题啦。除咗反诈骗协调中心嘅人员之外，10间主要银行亦都会派员到联合情报中心工作嘅，从而建立警方与银行之间嘅即时、直接以及有效嘅沟通机制，以加快处理拦截骗款嘅流程，提升止付机制嘅成效。另外，警方同银行亦一起推出了一个新的骗案预警计划，透过采取主动积极的措施去识别和提醒潜在骗案受害人，力求尽早遏止诈骗活动，防止受害人蒙受更多的金钱损失。中心亦是一个很好的平台，给警方和银行就着新型诈骗行为进行策略性情报交流，令双方可以更有效地掌握最新的骗案手法和相关风险， 以制定同实施相应措施，及时减低风险。中心同时亦都作为一个互动平台，促进银行间分享反诈骗策略的最佳实践，以建立一个更安全和可靠的金融环境。 头先讲到一个新的骗案预警计划，这个机制又怎去运作的呢 ？Lewis， 为了更有效地去预防和减少骗案受害人的损失，反诈骗协调中心在今年五月尾推出了骗案预警计划。计划分两个部分，首先我们就住受害人的报案记录进行情报分析，从而识别一批潜在的骗案受害人。第二部分，我们会同银行合作，对这些已识别的潜在骗案受害人进行评估，如果确认他们是潜在骗案受害人的话，就会主动打电话去提醒他们可能已经成为骗徒的目标。 还有没有一些可能发生的情况的？ 当有一些情况是银行职员没有办法联络得上那个客户，又或者打个给他，但是听得出他们都还是不相信自己受骗，这些情况银行职员就可以向反诈骗协调中心寻求协助。我们会尝试再以电话甚至动员前线的骗案应变小队向受害人作出劝告。 可以讲下个计划成效喎。 其实由计划开始10月31号开始啦，喺银行同埋警方嘅合作之下，已经成功咁去劝阻咗至少320宗进行緊嘅骗案。 哦，咁讲法啦，当听众收到银行或者反诈骗协调中心嘅电话话俾你知你曾经过数收款账户有问题，可能俾人呃緊嘅时候，大家就唔使觉得太惊讶啦，系咪啊 ,Gloria? 话虽如此，当收到陌生人打给你，大家都应该要提高警觉和再三查证对方的身份。最近我们都留意到有骗徒在社交媒体开设一些专页，以反诈骗协调中心的官方照片来作招来，发布一些虚假的广告资讯，声称可以协助受害人攞返啲损失，去骗取市民的个人资料、银行账户号码和密码等等。咁我喺呢度咧，再次提醒大家，我哋警方同埋银行喺联络市民嘅时候，系唔会向市民索取任何银行账户密码呢啲敏感资料，亦都唔会喺过程之中咧要求你去将钱转去任何嘅账户度噶。 如果有人向你提供账户，叫你入钱落去，大家应该主动透过防骗伺服器同埋防骗伺服 App 查证有关嘅可疑账户。评估一下诈骗风险，如果有任何疑惑，可以打防骗二二线18222 18222咨询下嘅。Lewis 啊，你哋接触到骗案嘅受害人嘅时候，一般会遇到啲乜嘢困难嘅咧？ 其实要令到受害人相信佢哋被骗，真系非常之唔容易，有时系需要几日，甚至超乎一个月嘅时间，先至可以唤醒佢哋。 如果骗徒知道警方是会主动联络这些受害人，未有机会一早就已经同受害人讲定警察会联络他们，同他们做定心理准备，还教他们怎样应对警方的一些查问咯。 真的会发生的。例如在假冒内地官员的电话骗案里面，骗徒是会同受害人讲，因为他们的调查是国内高级机密，所以香港的警察是不会知道有关的调查。利用种种不同的原因和受害人洗脑，令到他们不相信我们香港警察可以帮到他，继续选择相信跟随骗徒的指示去过数，又或者作一些藉口去误导我们的调查。就好像今年11月初，我们在骗案预警计划里面发觉一位潜在受害人已经过了几百万去几个我们已知的快旅户口，但是无论经过银行又或者我们中心的同事打电话提醒他，他都是不相信自己被人压紧，还有采取一个不合作的态度。 那同事怎样处理啊？最后又成不成功帮到那位受害人呢？ 经过持续和银行的情报交流，我们发现这位受害人在香港其中一间大学读书的，於是乎我們即刻聯絡那間大學的職員，由他們去嘗試聯絡這位同學。最終在多方的努力之下，這位同學終於相信我們的身份，第二天到警署報案。雖然喊醒受害人的過程困難重重， 但我哋同銀行嘅同事都有一種鍥而不捨嘅精神，希望盡早可以喚醒受害人，等佢哋清醒翻，知道自己中咗騙案。 相信你哋咧，絕對有好多成功嘅案例噶啦。每一單嘅成功案例咧，都係靠住中心同埋同事們咧，同騙徒鬥智鬥力啊，去盡早咧喚醒受害人噶。希望你哋真係要繼續努力啊，去防止咧騙案入邊受害人咧進一步有損失啦。我知道咧，今個星期咧西九超運冬日市集慈善反詐跑2023舉行嘅日子啦，不如又提一下聽眾有啲咩需要留意啊？ 反诈骗协调中心咧喺今个星期日，即系2023年嘅12月17日，喺西九文化区会举办西九 Chill Run 冬日市集慈善反诈跑2023。如果报咗名参加慈善反诈跑嘅听众咧，记得当日着住我哋嘅跑手包入面提供嘅 T 恤嚟啊！喺最早嘅四公里个人组同埋二人组咧，会喺朝早九点钟咧就正式开跑。咁大家记得根据开跑嘅时间咧，提早去寄存自己嘅个人物品。当日咧，仲有两位嘉宾伍仲衡先生同埋欧永权先生会齐齐现身一公里嘅赛事噶。喺跑完之后咧，都唔好急住走。咁当日十一点至六点就会有冬日市集嘉年华嘅活动。咁我哋冬日市集咧就设有好多个区域，包括有趣味工作坊啦，有整胶粒画啦、面部彩绘、圣诞球、圣诞杯战同埋圣诞锁匙扣等等。咁仲有好多唔同嘅摊位游戏啦，精彩嘅歌舞表演，亦都有经典美食等等。大人细路咧都会好啱玩。咁两位嘉宾伍仲衡先生同埋欧永权先生，仲会齐齐现身表演，同埋向大家宣传呢个防骗信息噶。 想在冬日市集换取精美礼品、美食和参加手工艺工作坊，就记得上 GuardTheCity.com 下载全城反诈 GuardTheCity AR 游戏。现在去到节目尾声了，拜拜 拜拜 拜拜。 凡事没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如果有埋条 link send 出嚟，咪乱咁揿入去睇。 谂一谂，别叫中计，先搞清楚对方是哪位。 免费嘅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1-8-2-2-2咨询热线你要知。 懒理佢，告发佢，就捉咗佢， 咪贪一些小便宜。凡事冇免费，你记住啦喂，贪心会害你一世。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啊，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有得升啊，升158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12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7点啊，港股 ADR 咧终于啊守得云开见月明啦，咁啊升227点啊。依家再貼市啲啊！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一開市啊高水咧，有機會300點啊嚇，咁啊重上翻16500點樓上啦。咁啊，如果真係直接將呢300點上翻入去16400點，應該一開市開出嚟應該16700點到噶啦嚇。咁啊，如果係咁，就絕對係開始喺聖誕前嘅一個佳音啦。對於散户股民嚟講，睇下升勢有冇機會延續啦。咁啊，股票市場嘅資訊咧，大家想 update 轉個頭就會有更加多噶啦。 你好啊，大狀咪過嚟，大狀開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大壮开咪入边，咁啊大壮咪当然已经准备好啦。早晨， 早晨，小白。 唔知道今日有啲乜嘢出奇嘅案件同我哋分享下 呢？出奇呢就日日有嘅可能。不过呢嗱呢、這个星期呢里面似乎最大件事就区议会选举啦。 当然啦，嗯。 係啦，咁由乱啦到治，跟住就而家进行呢啲行政嘅一个二个嘅措施啦。 嗯。 咁当中呢亦都有人留意到呢就是、选管会嘅主席啦。咁啊，乐观啊，咁就系、是、呢、啊、次就虽然个人好乐观，不过咧就有啲少少啊，咪叫哽咽啊，惊读错字啊。 哦，系啊，系哽咽啊。 系啦，系啦，咁啊，大家睇到啦，亦都解释咗点解啦，就话啊会有咁嘅咁激动咧，咁嘅样吓。咁、原来因为咧就系、是、带领住个团队，你知司法机构啲法官咧就冇咩话，好似。警察啲督察啊，或者系警司咁啊，要有带兵噶嘛。今次咧就系、是、要一个团队做嘢吓，咁、所以咧就系、是、见到啲团队咁落力咧吓，咁啊所以有感而发啦吓、啊。不过就可以大众睇到就话，虽然平时法官做嘢铁面无私啊，不过咧就唔系不食人间烟火嘅。 哎呀，呢啲系咪可以叫壮志柔情啊？ 有情有义啦。 好嘢，好嘢，好嘢。 嗱，咁呢个星期咧即系。令人即係有啲悲傷咁嘅嘢嘅消息咧，即係都仲有其他嘅，譬如係啊櫃台以前咧舊同事阿超人， 超人啦，係啊，超人都係我好朋友啊。 係啦，咁佢以前啲觀眾聽眾留意到就係佢叫做咩扮鬼扮馬整蠱做怪啦，咁都幾得意嘅咁樣啊。咁啊，成日一身兼好多職噶嘛嚇，咁都係啲香港可以係講啊獨當一面啊，有佢嘅份量嘅人物，亦都似乎。未夠鐘，我一般嚟講， 係都係一位出色嘅作者啊！佢都係 係啦。咁另外一位亦都係應該未夠鐘嘅阿周海媚 啊，海媚係 係啦。咁佢咧就亦都以前睇佢啲戲啦，《大鬧廣昌隆》 啊，係嗱，同阿家棟噶嘛， 係咯，扮個女鬼真係都幾有古典嘅氣息， 係係 啊。咁亦都睇到啲報道咧嚇，就國內就原來咧佢嘅病歷咧。是被人泄露了，咁仲话国内公安咧就已经捉拿啲有关人等归案啦。泄露呢啲咁嘅病历咧，我哋睇到就系以前香港都试过嘅。咁好多年前咧，就当时嘅律政司司长阿梁爱诗女士咧，亦都系有宗案件就 系 有人泄露嗰啲病历啦，俾人告咗啦咁。咁由此睇到乜嘢咧？就系、是、似乎有啲我哋叫罪行啊，或者一啲。我哋人類或者社會唔容許嘅行為咧，原來即使係唔同嘅國度、唔同嘅地方啊、唔同嘅地區咧，文化、種族都好咧，係大家共有嘅。 係 啊，即係你話啊，我哋中國地方有盜竊咁，阿拉伯國家都有， 都一樣有啊，係 西方一樣有噶嘛。有啲共通嘅，唔知係啲人類嘅 ethics 啊，呢啲道德觀啊。咁所以之前我哋咪講開偷呃拐騙嘅， 係喎，講咗偷呃咯喎， 係咯，咁啊放諸四海，咁啊拐啦，係嘛？ 係， 細個有冇聽拐子佬啊？ 細個成日聽拐子佬添啊，阿媽呃我啊，如果讀書唔合格，拐子佬就拐走我啊。 嗱，係呃定係嚇呢？我哋唔敢肯定啦，不過就都咪話唔驚嘅咁啊。 係係， 啊，除咗拐子佬呢個拐字咧。有啲咩拐帶啊，良家婦女啊， 哦係喎，都有好多喎， 係啊，睇下啲粵語片，即係嗰啲啊啲歹國俾人鬧咧，就話佢做埋啲咁嘢啊。 係，我話淨係前幾年啊，整親只腳要拐下拐下啫。 咁就唔同啦，好彩好翻啫，唔係點去跑山啦。 咁啊，梗係啦。 咁另外有啲就啊，啲人問啊，金魚佬係咪咧？咁金魚佬啲行為可能有第二啲嘅侵犯啊。咁啊，有機會先有另辟一個途徑去。傾下啦。 好， 如果講拐字咧，啊，咁究竟係真係有冇法律嘅咧？咁 應該有噶，係嘛？ 有嘅。咁原來香港咧就之前講開啦，法律嘅來源有啲就普通法，有啲就成文法，即係寫咗喺度嘅。 係， 都香港咧有若干條嘅成文法，即係印咗喺度噶啦。咁譬如一條咧就叫做保護兒童及少年嘅條例咧。 哦，呢個都聽過啦。 係啦，咁啊任咁嗰個題目寫得明就拐帶兒童或少年喎。咁即係總任何人咧，就將兒童或者少年從父母或者呢啲監護人嗰度咧非法帶走。咁就已經咧，亦都違反咧嗰啲監護人啊父母意願咧，咁就有罪噶啦。 咁咪真係拐子佬咯？ 會算係啦，不過咧就有時候問就係、是、咦？那個帶走啊，咁樣係點樣叫帶走咧？咁樣啊， 咁當然你話學校門口見到小朋友企喺度危險啊，近住馬路邊咪將佢哋一個二個喂翻翻嚟咁嘅樣，行過啲家長，咁我諗呢個就唔會違反佢哋啲家長監護人意願嘅。 係啊 係 啊， 咁、啊、你話帶過對面街一街之隔係咪已經屬於帶走咧？啊，咁、啊、呢個就可能就睇翻現實環境啊、 嗯， 由法庭去定奪啦。 嗯嗯嗯 啊、但係個類似嘅罪行咧，就喺另外一條罪嘅。即系另外一个一条法例咧，就系、是《侵害人身罪条例》啊。 系 咁咧，里边咧就系、是、拐带十四岁以下嘅儿童。 系 嗱、啊、呢度咧就写到明啊，儿童咧就十四岁啦。啱先嗰条咧，即系儿童，即系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咧，就分开讲嘅就儿童者咧就系十四岁以下。咁啊，少年者咧就十四岁至十八岁。 哎呀，原来系咁噶。 咁点解写例嗰个唔索性就十八岁以下人士呢，咁就要问啲高人啊、专家嚟理解啦。 我仲以为逢生十八岁之前嗰啲都系叫儿童添。 咁另外仲有一条咧，就系话叫做拐带年龄喺十六岁以下嘅未婚女童。 嗯， 啊，咁啊属于刑事罪行条例嚟嘅。 系， 咁啊，总之就话冇合法权限啊，辩解咧就将十六岁以下仲要未婚嘅女童啊。将佢带走啊，违反嗰啲父母意愿。 嗯， 呢啲其实今时今日系咪仲系好适合用嘅咧？咁啊，就可能一啲高人研究法律嘅时候谂谂啊。 系咯。 咁啊，当然顺带都讲埋咧，即系喺呢啲咁嘅拐走咧，仲有多条就意图反卖咧。 嗯。 将人系强行带走，甚至禁锢咧，都系喺翻呢个侵害人身条例里边。 哦。 一扎。都是重罪嚟嘅，不过我哋睇到就系、是，全部都系针对啲细路仔啊，或者系系咪叫妇孺咧，定即系细路女咧咁嘅样。 但系头先，但系做乜你讲嗰、那个意图禁锢啊，各样嘢嗰啲都已经系绑架嚟噶咯，就咁听系咪噶？ 哦，咁啊会另外一样嘢嚟。 我又另外一样嘢嚟噶啦。 系啊系啊，嗱、啊，你听过有咩绑架、绑票啊、咩标心嗰啲嘅？ 系啊系啊系啊。 啊，咁类似嘅字眼就会听到咩非法禁锢啊、勒索啊。嗱、 啊， 咁究竟啊呢几样嘢啊几味嘢系点睇嘅咧？咁、或者先讲非法禁锢啦。 好啊。 嗱，嗰个非法禁锢嘅定义嘅 force imprisonment 咧，就唔好谂住话一定要揾个地方锁住个人啊，揾个箱困住佢啊，揾铁链脚链绑住，一定嘅、因为佢哋之前发展嘅法律咧，就好似数学咁咧。做到好精细嘅，佢就话一个人本来有自由向前行向后行噶嘛，咁你人阻住佢向前，即系佢本来个方向咧、其实技术上已经系非法禁锢嚟 嘅。咁好容易非法禁锢？ 系啊，好似阿小白咪后问我话咁踢波咁啊，阻人前进又乜嘢，差人出嚟拉人。 系、哦，佢阻住佢唔俾佢入波、哦。 当然啊，体育活动咧就佢、有一个需要同意啦，即系话参加者都已经同意咗嗰个体育嘅行为，咁所以撞击啊，或者甚至乎系拱啊推咧，本来平时告得到佢普通袭击噶嘛。但呢啲咁嘅合法嘅体育活动啊里边咧，就系、是已经系同意咗噶啦。咁搞清楚啊，唔系话同意咗乜都得，同意俾人打到唔知点嘅样咧，踢足球啊，唔系讲拳赛喎。 系啊， 咁啊，可能咧就成为咗刑事罪啊，要分个界线咧，执、得清楚啲。 系， 好啦，嗱，非法禁锢一样啦，勒索咧亦都听过啦。咁、就系话咧，对即系、就是、个坏人啦、就对住啲受害人咧，即、就、系、是、作出啲要求，一啲非法嘅要求。咁啊，要得到一啲咁嘅。有價值東西啦，或者某些事情咧，咁啊屬於呢個勒索。 係 好啦，咁如果人嚇將嗰個受害人禁固咗，又作出呢個勒索咧，咁加加埋埋咧，咁啊算係綁架啦。 哦，原來綁架係一個大嘅統稱嚟嘅。 係啊，當然佢有嚴格少少，就係仲要將佢移動過啦。咁但係啲咁細節嘅嘢就唔喺呢度慢慢講啦。 哦， 係啦，唔係淨係拐。嗰样嘢啦， 所以我都好奇，即系谂一句啊，如果我见到有个唔好话我啦，即系我都好奇就系，如果有个人佢见到个小朋友纯粹俾包薯条佢，咁啊叫佢你坐喺度等下啦，咁咩都冇讲，咩都冇做，其实都已经系非法禁锢嚟噶咯。 咁啊两睇，因为假如佢系 唔係話阻住咗個小朋友嘅活動嘅，咁、而佢冇咩其他動機嘅，或不良動機嘅，咁要睇睇係咪真係有犯案喎、啊 哦。 當然個小朋友如果係向前行，佢截住佢唔俾佢走、技術上係啦，咁但係對於公堂之前咧，其實警察都會查案噶嘛，問個究竟啊，咁啊唔係就咁話單係技術性中咧。就一定高嘅嚇。 哇！ 嗰啲講開咧，技術性咧就咁睇啦。啊，一直都針對小朋友噶嘛。咁、你話如果有啲長者即係年紀大啲嘅咧，喺啲公園嗰度啊，俾啲啊啲唱歌嗰啲係嘛？啊啲美豔嗰啲即係啊帶走咗啲算唔算拐帶定？ 係原本好開心去跳緊舞嘅，我向前跳，突然間，哎呀，俾其他嘢。影響咗我視線，我向咗左右，向咗右咁樣周圍行、哦。 啊！啲長者嘅夫人可能覺得嗰啲係唔知係綁架定惡騙嘛。不過唔好諗啦，即係 happy 就算啦。 係啊，做人都係最緊要 happy。好啦，傾住咁多先，唔該曬大狀威。 好，唔該小白。 拜拜。 拜拜。 听完大壮咪同埋小白倾偈啦，咁啊系时候呼吁下电话啦， 1872388，咁啊欢迎听众打翻上嚟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啊，咁啊新鲜滚热辣啦，咁啊而家打电话上嚟登记转个头啊，即刻咧就会打翻电话俾你啦，咁啊所以喺12月15号今天咧可以打翻上嚟1872388登记嘅，咁可以开始系啲圣诞嘅祝福噶咯、或者同我哋分享一下圣诞节点样玩好呢， 系啦，1872388，咁啊等大家打个电话嚟啦，咁啊有个即日嘅名额噶，咁啊随便打嚟啦，唔惊你嘅，1872388等你打嚟啦。 好快就到圣诞节啦，好多商场都摆放咗好多圣诞嘅装饰，而今年都有商场利用咗废物嚟到去建造圣诞节嘅树屋、哦。当中用了10吨的废铁和废木来到去建造巨型奇幻圣诞树屋，足足是有15米三层楼咁高，用了6条巨型铁柱来到去支撑，而树屋的每一面都有红橙绿不同颜色不同图案的玻璃来到去制造。当大家仔细咁样去睇，其实树屋下面就有不同的奇幻蘑菇和圣诞公爵，而呢啲嘅蘑菇同公爵都系用一啲废木材嚟到去雕塑嘅。呢、這个装置喺九龙塘嘅其中一个商场入面，所以大家今年圣诞节都可以去欣赏一下由废物而造成嘅圣诞树屋啊！除咗商场之外，今年圣诞节大家都不妨废物再造，用唔要嘅物品将佢哋变得更有价值，令到自己嘅屋企充满节日气氛之余，仲可以为环保出一分力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 O 小白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31。 嚟到星期五嘅朝头早呢个时候，又要揾你阿祥。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10点半有咩睇呢？ 咁啊，送俾大家有呢个四大百货嘅下集。咁啊，上个星期同大家睇过四大百货咧，就讲咩呢？就系20世纪初期咧，我哋中国里边咧有所谓四大百货公司嘅，即系先施、永安、新生同埋大新四大百货公司咧。当时点解同埋点样咧去到创立佢哋呢啲百货公司？嗱，当时中国未有百货公司啦，佢哋创立嘅过程上一个星期五咧，我哋睇咗啦。嗱，今晚咧就我哋会同大家继续睇下啦。佢哋咧四大百货公司咧嗰啲经营理念啊，喺当年嚟咧，佢哋做咗好多嘅创新举动，今时今日睇咧都依然系觉得好新嘅。譬如咩咧？佢哋咧百货公司除咗卖百货之外咧，佢哋原来有其他嘅经营模式嘅。佢哋喺个百货公司里面咧，起溜冰场啊，起剧院啊，甚至乎起舞厅。嗱，今时今日听起上嚟都系几新嘅一啲概念。咁究竟当时佢哋点样做呢件事咧？市民百姓又有啲乜嘢睇法咧？嗱，今晚会睇到。咁另外啦，会带大家睇下咧，当时咧日军侵华嘅年代啊，嗰四大百货公司当然有好大打击啦，因为打仗生意都一落千丈啦。但系佢哋嘅创办人咧，投入好多资金去为佢哋嘅家乡贡献，起学校啦，修桥补路啦，起医院啦等等，呢啲所有嘅事情咧，今晚咧10点半都会喺呢个四大百货嗰度睇到嘅，咁啊大家一齐可以留意一下啦吓。 哇，佢个经营概念真系几得意。我估应该系咪 exactly 喺个百货公司入边有溜冰场？ 系啊。 哇，好得意，即系你可以溜完冰直接喺楼上买嘢噶咯。 系啊，佢系攞嚟吸引啲人流嘛。即系其实你而家谂翻起嚟都几犀利。 不过始终你经营唔同嘢系另外一个 concept 噶嘛，咁但系佢又做到，咁所以咧都几有兴趣啊！记得留意10:30嘅四大百货啦。咁但系我哋呢个时候啊，转一转台去港台电视12月17日嘅星期日啦，系咪都有呢个超级联赛睇呢？ 冇错啊！咁港台电视32啊，今季嘅港超联都会送俾大家嘅。呢、這个星期日嘅下午2:50就有两个地区球会，北区对港会啊。呢两场咧就系、是、北区而家暂时啊排第7啦，喺个联赛榜嗰度。港会咧就后嘅一名排第8，咁啊，所以佢哋都系偏后嘅。但系啦，因为呢啲地区球会，咁啊都有好多咧真系居民嘅 fans 会捧场嘅。各位住喺北区或者港会，即系铜锣湾湾即系一带嗰啲球迷啊，记得要捧场去睇我哋港台电视32呢一个大赛啊！嗱，呢个节目因为版权所限咧，就净系得电视直播嘅啫，咁就冇网上直播或者重温嘅，所以要睇咧，记得黐住港台电视32啦 吓。系啊，记得留意港台电视32下午2:50嘅香港超级联赛2023至2024啦。咁我哋又转一转翻个台，去到夜晚港台电视31嘅8:30晚上，系咪有港乐港乐咧？ 冇错，咁星期日嘅晚上8:30，港乐港乐今集咧就好特别啦，因为踏入咗12月啦，而家都去到12月中啦。咁每逢12月咧，我哋都好怀念一位人物嘅，就系、是、妹姐梅艳芳啊。不经不觉咧，佢原来已经逝世咗20年啦。今集咧，我哋港乐港乐就会特别做一个怀念梅艳芳特辑，等我哋咧一齐回味一下咧妹姐喺舞台上面演出，感受一下佢台上面嘅魅力。咁我哋嘅节目咧就搜罗咗好多珍贵而精彩嘅片段啦，等我哋咧再一次重温啊妹姐咧昔日喺台上面嗰啲百变形象啊、气派卡士啊同埋佢风采。咁啊，各位妹姐嘅歌迷或者想重温下昔日咧嗰个 style 嘅朋友咧，记得留意呢个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嘅港乐港乐啊！ 我都好中意妹姐梅艳芳，尤其是我有睇过佢一啲电影啦，亦都有听过佢唱歌啦。阿卓，你有冇话边一首歌特别中意咧？ 不过我好中意听《似水流年》同埋，诶、哎，未必讲我心嘅，我好中意听佢唱《女人心》嘅。 哦、 我喺卡拉 OK 我都会唱《女人心》，因为阿妹姐嗰个 key 比较低，好多男士都唱。 咦，系、哦？ 系啊，即系呢两首歌系我比较中意听同埋常听嘅。 系啊，《似水流年》我都好中意，我仲记得我考 DSE 嘅时候咧，即系咧唔知点解永远考紧呢啲公开试就会喺度思考人生。我除咗考温书就，我思考啊人生系咩咧咁样。即系呢首歌又系讲一啲，我觉得佢系过后啦，即系有啲经历之后嘅一啲嘅感。咁嗰时就成日听就觉得啊，原来其实妹姐唱嘅时候都好后生噶，点解可以唱到呢种韵味嘅咧？咁样系啊， 但你都好特别，你考 DSE 嘅时候你都系好后生嘅啫，但系你谂起《似水流年》，你真系。原来 DSE 对你嚟讲带俾咁大嘅唏嘘，我真系认识你多咗全 部。系啊，嗰时好唏嘘噶。咁不过如果大家都系好怀念妹姐啦，想知道佢更加多嘅嘢，就记得留意港台电视31星期日8:30嘅讲乐讲乐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下个星期一再见，拜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00到10:00，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6:00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同大家睇埋个天气啦，嗱，今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7度啦，今晚咧会有一两阵嘅微雨啊，能见度都会较低嘅，咁啊气温就会显著下降啦，咁随后几日咧气温啊急降啊，所以大家要留意翻，依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在十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特区政府会善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支持香港多年来建立稳健的金融体系，继续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服务中心的角色，并且将继续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内的金融合作，进一步联系国内外市场和投资者，打造更创新、更多元的金融市场，贡献国家高质量发展。李家超在一个金融活动以视像致辞的时候说，绿色和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和责任。他在今年施政报告之中宣布，将会在明年上半年推出专门为绿色金融科技而设的概念认证测试资助计划。当局目标是拓宽本港绿色金融科技生态圈，打造香港成为绿色金融科技枢纽。北京地铁发布重要出行提示，地铁昌平线珠新庄站至昌平西山口站以及西二旗站至西土城站上下行区段今日正常运作，市民可以通过八号线和十三号线转车进入市区，西二旗至珠新庄之间由公车接驳。另外，为了确保在极端天气下地面和高架线路列车运行安全，所有相关线路采用人工驾驶模式降速运行，适当拉大发车间隔，沿线公交将会加大运力接驳。昌平线昨晚大约七点发生事故，西二旗站至生命科学园站上行区段一架列车有车厢脱离，逼停区间，事件中没有人死亡，三十几人受伤，所有伤者送院治疗，事故原因仍然在调查。地铁公司深表歉意，承诺全力善后，救援疏散过程中自行离开的乘客，后续若果感到不舒服可以随时联系地铁公司，公司将会承担相应的治疗恢复费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年度记者会上说，俄中关系已经成为世界稳定的重要保障之一，强调两国在军事、经济和人道领域进行合作，但是不会建立任何集团，不针对第三国。普京又说，俄中合作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目前双方各领域合作稳步发展，预计今年双边贸易额将会增长 30%，超过2000亿美元。普京强调，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春天访问俄罗斯，为俄中关系发展注入强大动力。目前俄中正是积极落实两国领导人共同确定的目标，所有工作正是积极有序地进行。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今晚有一两阵微雨，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朝早寒冷，市区气温在12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随后一两日早晚仍然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03点，升301点，总成交金额8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68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80点，升6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2元，升5.6；友邦保险66.75元，升4；美团83.95元，升2.2；阿里巴巴70.9元，升8；创科实业90.3元，升3.15；中国平安34.15元，升8.5；比亚迪股份208.6元，升3.4；招商银行25.55元，升1.05元，网易161.4元，跌6元。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06， 日元 142.27， 瑞士法郎 0.868，加元 1.341， 人民币 7.121， 英镑对美元 1.276， 欧元对美元 1.099， 澳元对美元 0.6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1。 日经平均指数报 33,088 点，升402点，港金报18,92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3.09 美元，卖出2,033.5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港岛区嘅花园道下行啦，去翻中环方向，近住山顶缆车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爱都大厦噶，咁亦都影响到上亚厘北道咯，去翻花园道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亚不落道对出，咁重复多次啦。花园道下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山顶缆车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爱都大厦，咁亦都影响到上亚厘北道去翻花园道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亚不落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出返九龙排到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比较车多，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就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观景台，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喺海之恋。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桥一段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泥围。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咧，仲系车多繁忙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教老围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最后提一提大家，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的分时段收费将会在12月17号今个星期日上午5点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想健康一路进步，就要每日行多步。成年人每日行10,000步，可以预防慢性疾病，例如高血压、糖尿病。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一步步开始，共同迈向10,000步。就算未达到日行万步的目标，行多啲点都比坐低好。想健康进步，就即刻起步，即刻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靓歌重聚，经典再现。 人生终有欢喜。 Albert Au 欧瑞强联同麦建文、江华、力津、梁乐彤一同回顾广播史上经典靓歌。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试唱版，12月16号星期六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他唱这一类的快歌可以为首到拿来，新的唱片要等明年先出版，播出才可以听到新碟当中的第一主打这个新的元素。本周上升对亚军宝座，这只歌打上英国 Top 10的女歌手 Dua Lipa Houdini。 绝对有机会做阿望冠飞人之后流行潜质嘅新歌啊 ！Dua Lipa 讲呢一个咧伟大嘅魔术师啊 ，Houdini。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年，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为庆祝香港公共广播踏入九十五年，香港电台举办《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展览》。 从1928年嘅声音广播开始，透过重塑录音室、经典节目场景、珍贵文物，细说香港电台嘅发展旅程。 仲透过互动装置、AI 生成等不同方式，带领观众穿梭声影世界。 12月2日到24年2月26日，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 免费入场，约定你啦！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世界各地都兴起深度旅游，香港又有没有条件推广呢？今集请来两位专家探讨香港旅游业未来发展趋势。 本地有大学研发了 3D 打印人工礁盘，帮助培植珊瑚，有助保育香港水域的生物多样性。 节目仲会同各国领事一起去参观国产飞机。 今晚9:30，港台电视32。 晨光 Morning Call。 好，星期五的早上9:43，电话旁边已经接通了听众朋友 Christine。 早晨， 早晨 Christine。 早晨 啊 Christine， 你好。 早晨，咁多位你好。 你好，听你把声好像很开心，有什么事可以跟我们谈谈呢？ 我啲主要咧就打嚟咧，就係今個十二月咧，就係我哋有三對夫婦嘅結婚周年紀念。 三對好嘢， 講曬出嚟聽下先。 我哋一家人嚟噶。 嚇！哦，你哋一家人，但係三對夫婦都係十二月。 係啊，係啊，係啊。 好日子啊！ 似乎十二月咧，大家都真係喺結婚嘅時間咧，就可以著多幾件衫，唔使驚熱。 瞓覺旺季。係 啊，冬天有個 warm 嘅感覺。 係啦，啱啊，啱啊。 好，講嚟聽下，究竟係邊三對人先？ 咁首先講我自己啦。 係。 咁我同我先生 Johnny 咧，就係12月25日。 是聖誕節 Christmas 喎， 開心 啊 ，Johnny， 我哋係42周年紀念， 42周年，哇， 係啊係啊係啊， 最欣賞 Johnny 啲乜嘢？ 好先生咯， 嚇死我，頂 曬啦，咪呢樣嘢 ，dead 咗 air 啊， 因為太多啊， 係啊， 因為太多好嘢，所以咧， 好高， 係啦， 咁咧，咁咧仲有咁第二对呢就係、是、我个大仔。就係、是、Alien 同埋 Ivan， 就係12月8日。 12月8号以前几日咋喎，佢哋又结咗婚几年啦。 係10周年。 十周年。好嘢， 恭喜恭喜 恭喜啊。好，仲有第三对。 咁另外第三对呢就係、是、12月11日，就係、是、我第二仔。 第二仔。 就係 Michelle 同埋 Billy， 佢就2周年纪念。 Billy 新婚喎，算唔算新婚啊？仲两年 都算 算地啊， 都算地咧，都系 系啦。咁啊，点啊？觉得二仔呢一对点样啊？佢哋相处 O 唔 OK 啊 ？OK， 好开心咯。咁而家暂时都系二人世界啦。 系 咁，我希望嚟紧佢哋会有三人世界啦。 系嘛？唔系佢哋想唔想先？你知而家啲后生要问咗佢哋先啦。 你喺电台打开口牌咁样， 一阵间， 系 佢哋赖落我哋嗰度吓。 系啊， 但唔紧要嘅，最紧要啦，即系随缘啦，系咪啊？ 系啦，系啦， 系啦，奶奶唔好俾咁大压力啲小朋友，知唔知啊？ 吓，我知啦，好。 系啊，你又知啦。 有冇啲相处嘅锦囊送俾阿 Billy 啊？佢得两年货仔。 我希望佢哋就系开心咯。咁佢哋而家都即系可能佢哋或者新即系都系两年，但系我见到佢哋大家都。好融洽啦，同埋嗰个志趣好相投啦，咁、好好嘅，好好嘅。咩？头先嗰啲只不过系每一个人做阿妈谂嘅嘢嚟嘅啫， 呢、 這个真系 系啦，即系等于我哋做婚礼 MC 都会讲三年抱两咁样。喂，实际做到咁，梗系开心啦。咁但系你话喂，可能延迟一两年冇乜所谓啦，顺其自然啦。即系、夫妻系讲缘分，子女更加讲缘分。等于你咁样有两个乖仔，又孝顺，又准时俾家用，系咪先？ 仲有个好嘅老公 Johnny， 咁你就开心咯。 咁我仲有一个。孙嘅，即系我大仔都有一个七岁嘅孙嘅。 叫咩英文名？讲嚟听下。 Robin， 系我嚟， 系 我都系叫 Robin 啊，其实。 Robin 好啊吓，嗱咁嗱，即系三对人、三 pair 人，连埋啲孙咁样，咁啊一齐会庆祝下，会食餐饭嘅，啱唔啱啊 ，Christine 吓？嗯， 系啊，今年嘅圣诞会一齐食饭咯， 一定啦，冬至啦，喂，下个礼拜已经做冬咯，阿奶奶， 好多嘢，好多饭要食啊，做冬啦，然后 Christmas 啦。countdown 啦，喂 countdown 你都要谂定，今年 countdown 有烟花睇， 系咯，几多嘢玩噶？ 会唔会 book 定出去一齐食饭咁啊？直落睇埋烟花啊？ 暂时未 谂 到，因 为 我唔想咁逼， 唔 想咁逼。 不过做冬嗰个冬至饭又可能翻嚟你屋企你主场咁样要整九大鬼喎，定还是系都系啊唔好搞咁多啦。我同阿 Johnny 咧依家都轻轻松松噶嘛，系啊唔好搞咁多。你 下爬咁样吓，同 Johnny 系你会点样搞咧个冬至饭今年吓？ 今年我哋会提早一日同埋。即大班人，即同埋我哋屋企兄弟姐妹一起食嘅，但不过有阵时我哋都会自己我哋啲仔翻嚟一起食，都有两样都有咧， 两样都有 咁咪得噶啦。 系咁啊，冬至饭又同自己兄弟姐妹食下先啦。 冇错冇错，最紧要开心。喂，今日咧就拣咗一首冧歌咁啊。 系， 我觉得咧阿 Johnny 哥咧，即听完呢个点唱都要有啲表示噶啦。四十二周年啊，阿太太都好锡你嘅 Johnny 哥。等我讲啦，呢啲等主持人去讲啦。咁啊，带嚟呢首作品咧，就甜到入心啦，系啦。分分钟需要你系阿林子祥阿 Lam 嘅作品，一齐去听我好唔好啊？ 好，唔该晒， 好多谢你， 拜 拜， 拜拜，先。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到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提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似是阳光风气， 青山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青山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青山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好啦，天气就开始会渐转寒冷，冇错，唔寒冷呢个字唔系我讲噶，系天文台讲嘅。星期日早上寒冷，咁用得呢个字嘅话咧，大家都要当心啊，小心啲咧就系自己添衣啦。咁喺呢个时候咧，其中一款嘅食物咧就会应人而生，大家就非常之喜欢嘅，就是、烧肉啦。 哦，烧肉系啊， 除咗打边炉同 BBQ 之外咧，咁相信烧肉大家都会好喜欢。喺冬天嘅时候咧，就一路烧住个肉， 啊、 然后就一路大大饭、大大啖嘅饭喺度吞下佢。 系 啊, 啊， 喂，香港咧都好多唔同嘅烧肉店，你可以拣咧。日式嘅烧肉啦， 韩式嘅烧肉啦， 甚至乎咧依家多咗咧内地传入嚟一个东北嘅烤肉咯， 哦，烧饼， 系啊系，咁嗰、啊啊、个有少少近南韩嘅，不过咧佢俾你染个酱汁咧、嗯、就有啲东北味道嘅， 东北嘅味道系点样嘅咧？蒜香多系嘛？ 系啦系啦，系啦，冇错冇错， 因为东北人中意食蒜啊。 系啦，咁啊，当然佢嗰啲香料都系好调配出嚟啦，咁啊，同埋东北都比较冻啊吓，可能都有啲暖和嘅香料摆咗落去啦。 系啦， 好啊，咁啊，小白，如果喺屋企整烤肉又得唔得噶？ 喺屋企整烤肉都得啦，咁啊，你但而家真系喺市面上甚至乎网上面咧，都会好容易揾到一啲肉咧，咁啊话到其实佢系好适合咧就烧嘅，咁有啲公司对唔住啊，有啲公司甚至乎咧会系。帮你切埋，即系嗰个厚，嗰、那个薄身嗰、那个厚度咧，就适合烧嘅、 嗯。 好啦，咁呢啲嘅你可以自己选择啦。坊间有咁多嘅铺头，咁但系如果你话食烤肉嘅话咧，咁例如以日式嗰、那个噶，日式个烤肉嘅话咧，咁其实原来睇翻佢哋喺即系上世纪五十年代咧，先至开始咧就食嘅。咁老实讲，原来佢哋食呢一个烤肉咧。都是源自韓國嗰個嘅韓國料理，再轉化成為日本料理， 哦、 即係跟翻嗰個歷史啊，即係食物嘅歷史嗰度。咁但係佢哋嗰個嘅烤肉咧，咁當然亦都有佢哋自己而家嘅食法啦。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部位啦，甚至乎如果你話我係食牛肉嘅，咁和牛咧其實亦都係幾多人會喜歡，因為如果和牛呢佢燒嘅話咧，其實就最啱河車。 嗯、 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佢嗰個脂肪比率咧就都幾高啊。 係 變咗你少少熱嘅時候咧，就已經會令到你嗰、那個肉入邊嘅脂肪咧都幾嫩滑。 哦， 就係我哋成日講嗰句咩入口即溶，其實邊會溶啊？哦、你估一張紙咩？ 係 咁，但係你擺入口之後就有一種咧。是好暖嘅感覺啊， 或者可能個油脂成分咧係比較強烈啲啊，所以你入到口嘅時候咧，有少少咧即係油淋淋，好似化出嚟 咯，溶嗰個感覺咧， 應該啲油脂， 其實就係啲油脂，嗰啲肥油就流咗出嚟啦，咁樣就係啦。咁啊講呢個咧，等大家警惕一下，唔好食太多啫。咁、但係如果你話食嗰個步驟咧，都有嘅喎。我哋第一咧就一定要先從嗰啲仲未有醬汁嘅部位開始。即係例如咧，我哋用食牛舌嘅，咁食牛舌係可以我哋先選擇咗呢個部位先啦，因為脂肪少啲，咁跟住先慢慢再食嗰啲越嚟越多脂肪嘅。好啦，跟住咧第二樣嘢咧，我哋就可以食嗰啲比較清爽嘅，譬如我哋未用到嗰啲好濃郁嘅醬料嘅時候，可以先建議大家食呢啲燒肉咧，就用鹽啊。 哦、 用盐咧去到落喺嗰个嘅牛肉上边，系啦，烧咗个牛肉，咁啊亦都可以令到大家好容易就食到嗰个牛肉嗰个香味，即系例如系嗰啲肩胛骨嘅位置咧，咁啊可以用呢一个盐啦。好啦，跟住咧就开始有嗰啲譬如油脂嘅部位咧，就例如系嗰啲五花腩嘅位置、牛五花嘅位置啊，咁啊亦都可以就成为你用嗰个浓郁啲嘅酱料就食入去，咁啊真系有嗰种入口即溶啦，即系嗰啲油脂就逼晒出嚟嘅感觉啦。咁、如果你话喂我已经食完 呢個最多油份嘅一嚿肉，咁之後嗰啲就係咪冇噶啦？都唔係嘅喎。原來佢哋都希望，即係佢哋都多中意咧，就係食嗰啲內臟嘅。咁內臟咧，其實原本都係嚟自日本嘅兩個好極端嘅位，一個就係九州，一個咧就係日本嘅北海道位置。佢哋有一種日語叫做 holomon 啊，咁都係嗰啲專係食內臟燒肉嘅鋪頭嘅。 係 咁，所以你話如果食完頭先個步驟之後啦，你亦都可以就係食埋嗰個佢哋嘅內臟燒。然后呢就譬如牛大肠啊咁样去到呢就中和返去 咯。牛大肠。 牛大肠个味道其实亦都系好香浓郁㗎。咁所以就可以试一试呢个步骤。咁真係可以呢食匀种每一种味道嗰种肉嘅香气啦。 我的享乐时代。 最近去咗一个有猫同埋有狗嘅叫做 cafe 呢都冇嘢飲嘅体验馆啦。 唔係話 你呢頭講完 cafe， 嗰頭話冇嘢飲， 唔係，所以係體驗館。嗱咁樣諗，佢係有嘢， 定 係 你冇嗌咋？ 係啦，佢係有嘢飲提供包埋嘅。咁但係咧，不過咧，你係可以將你杯嘢飲變成貓糧或者狗糧嘅。 哦， 咁所以我咧，作為一個想吸引動物嘅人咧，梗係會將我杯嘢飲變咗做狗糧或者貓糧。 你係中意貓多啲嘅？ 我中意貓多啲嘅，係啦。 你個樣都寫中意貓多啲， 係 啊？點解個樣？ 下山三百字，你繼續講啦。 哦，係啦。 咁我唔知，不過我成日覺得咧，貓同埋狗咧可以喺一間屋入邊共用。我有啲朋友都係又養貓又養狗。 我都有見過喎。 係啦，係真係好困難。不過我又見過一個畫面咧，係貓同埋狗咧可以依偎在一起咧，其實好 sweet 嘅呢個畫面。有陣時，譬如咧，雖然船仔成日 IG 咧成日 send 啲嚇人嗰啲嘢俾我睇啦，但其實我自己 IG 咧係傾向咧，除咗睇足球之外咧，就係睇呢啲啊貓貓狗狗。喂，你真係～疗愈啲啊嘛， 系啊，你净系睇嗰啲花生漫画，你已经加菲猫同 Odie 好笑啦。 系、嗰次去呢一个嘅，我都叫翻佢做体验馆啦。咁佢咧就系将猫系养喺一个地方，咁另外再间开另一个地方就系养狗嘅。 系 咁样咧，啲狗咧好得意噶，系有Husky 啦， 哇咁大只 雪橇狗， 雪橇狗啦，好得意啦。一开始咧，大家都同啲狗玩多啲嘅，点不知当啲人全部过晒去同啲猫玩咧，啲狗瞓晒落地唔喐啦。咁我闷啊，好闷啊！咁我谂住，我谂住行埋去，谂住佢哋都会理我，都唔理我。 点解啊？ 咁我就话吓，佢哋做乜嘢啊？那个店员就话冇啊。 集体嬲。 你只要拎 集体嬲住， 你只要拎个粮出嚟，佢哋就会喐噶啦。即系只要拎到罐拍咧，佢已经成扎冲埋嚟嚟到啦。咁于是就为佢哋喂得好开心啦。咁另外亦都喺猫嗰边咧，我第一次见一间体验馆嘅猫，啲猫咧通常好高斗噶嘛。我喺香港亦都有玩过几间嘅猫咖啡咧，啲猫咧系真系你冇猫粮系完全唔会嚟噶， 系啊，系好现实噶。 系啊，我摸都摸唔到。 哦，即系你呢个体验馆喺内地 嘅。喺内地嘅。 系。 哇，但系咧今次啲猫咧好乖啊。 咁犀利？ 系真系。任我啦！ 我见香港好多嗰啲 任我就系乖嘅定义， 任我 佢哋系嘅。香港好多嗰啲猫嗰啲地方咧 ，cafe 咧，佢摆到啲猫嗰啲架咧，其实有阵时 好 高噶、 啊。 我伸嗰只手我都掂唔到佢噶，佢哋高高在上噶，我真系高攀唔到啊嗰个位 置。系啊，咁佢哋又唔会啦，同埋佢哋会自己行埋嚟噶，即系佢自己行埋望下我啊，咁我咪摸下佢又 OK 喎。 有猫缘、啊， 逆转咗，啲猫好似狗咁样，啲狗好似猫 咁样， 系咯、 啊，逆转晒。 系咯、啊，你又孔逆旋啊，件事系逆转咗。 啊，系啦、啊，咁另外最得意咧，仲有咧，第一次见有小香猪，有两只猪。 系、 哦、臭唔臭噶？其实 臭啊， 有冇臭猪味？ 冇啊， 定还是因为入边有狗同埋猫味 咧，可能已经 cover 咗， 系啦， 其实系 cover 咗。 啲狗同啲猪相处好嘛？ 系啲猫同啲猪一齐住，哦、但系猪系另外有个笼困住佢哋嘅。 狗就唔可以同猪一齐住系嘛？ 可能系咯，咁但系就好得意啊！我第一次见， 我 第一次见， 我好奇问嘅咋吓？ 系我第一次见小香猪， 小香猪 系啊，大家不妨可以试下。